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日间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强烈热带风暴韦森特集在香港东南偏南约31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稍后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韦森特开始稳定地向偏北的方向移动。根据现时预测的路径，韦森特会逐渐移近华南沿岸。本港的风力在日间会进一步增强，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除非韦森特加快移向华南沿岸，否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职业训练局亦都宣布，所有的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是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及展能中心，但各中心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运输署说，由于强风的关系，来往愉景湾和梅窝的渡轮服务已经停航。另外，珊瑚海船务由平洲开出的尾班船时间是早上的8:36，由喜灵洲开出的尾班船时间是早上9:00。翠华船务宣布，来往马料水和塔门和来往塔门和黄石的渡轮服务停航。由于三号强风信号已经发出，民政事务总署已经设立了一条24小时的咨询热线2835-1473，俾市民查询有关的消息。税务局宣布，由于税务大楼6楼寻日水管爆裂，影响电力供应，税务局属下的商业登记处已经暂停服务。受影响服务包括了新登记、更改资料、领取及补发文件、查察和缴付费用。税务局话正系进行紧急维修工程，会尽快恢复服务。国家教育家长关注组今日喺多份本地嘅报章刊登联署声明，要求当局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暂缓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嘅试行计划，同埋就有关课程重新咨询家长、教师同学生。关注组亦都联同教协同埋学民思潮等10多个嘅团体，计划星期日发起游行，听日会同警方开会商讨具体嘅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多云，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随后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现在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日，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前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国民教育是梁振英四大政治任务之一，叫得四大任务当然艰巨难行啦。但新班子掉以轻心，用一位毫无政治历练的吴克俭挂帅，洞府险中成如易经团卦的爻辞所言，乘马班如骑上马背，都是团团转，走不出困局。 吴局长秘密赴京，攞咗锦囊翻港，即刻同嗰本烧起火头嘅中国模式教学手册划清界线，唔俾低水准讨共嘅呃食手册拖垮成个政治任务。但系诚如吴克俭所言，国民教育系既定政策，任何情况下都会继续执行。每年六亿经费引嚟各路人马虎视眈眈，早已经纷纷成立不同名称嘅团体，制作教材分一杯羹。低水平荼毒下一代嘅教材，点止中国模式一家呢？呢份俾局长划清界线嘅手册系政府花咗1300万公帑制成嘅，另外花上政府几百万制作嘅都唔知仲有几多。汇通国民教育向政府申请咗424万，出版咗一本课程大纲俾全港小学采用，其中四年级文化艺术一项介绍楷书嘅字形特点，带出毛泽东嘅书法造诣。学习重点是学习毛主席持之以恒、刻苦努力的精神。这个就是国民教育背后的政治目的了。文化艺术是手段，介绍书法是手段，楷书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要小朋友认识毛泽东。不从井冈山认识毛泽东，不从长征延安认识毛泽东，当然更加不会从反右、大跃进、文革权斗认识毛泽东啦，将来香港的小朋友只知道毛泽东成功伟大，因为他做事持之以恒、刻苦努力。各位家长不要目瞪口呆，这份教材已经在香港18间小学里面用紧了，是我们将小朋友带到世上，我们有责任令他们不受荼毒、不受污染的，向无良的官员发出怒号吧。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三号风球。咁啊，直播室咧，我哋有啊。老总啊，李锦鸿啊，由今日开始啊，老总啊归队啦， 归队吓。 咁啊，另外仲有林毓华嘅， 系大家好，早晨。 老总啊，你开波啦，不如系。 喂，今日咧我就 我哋猜下波啊。 嗱，我就希望有几个波都值得猜一下。第一个就系、是、嗱，我哋三个人咧都系即系都系从传媒工作多年啦，都系多年嘅老友，同埋我呢个角色都系家长。当我哋啲仔女已经大咗啦，但系咧。我哋绝对明白到家长对即系仔女教育中嘅重视。香港你睇每逢放榜等等吓，轮校啊咁去排队等等啦，家长为子女不惜孟母三迁啊，不惜即系节衣缩食，希望仔入得好学校。但今次嘅国民教育嘅议题咧，就触动咗家长嘅中枢神经啦。所以今次咧，今日睇到多份报纸系家长系自己去发动呢个联署吓。不过当然系即系谂白，我都熟悉啦，就几个嘅策动人咧。都是传媒人嚟噶， 如果佢哋成为呢个社会运动家成，系咯，好健嘅真系，我觉得。 即系传媒人系懂得点样玩个传媒游戏，同埋较强嘅组织力、表达力，亦都知道政府部门嘅游戏点玩。嗱，呢方面咧，啲个家长你绝对唔可以系睇小，同埋我更加睇到一个趋势，社会上咧个持份者心态会强。以前嚟讲啦，啲社会行动咧通常啲系政党啊、政团啊去组织，而家唔系嘅，好多咧系已经系去到咧即系自己以持份者心态。去争取佢应有嘅权益，所以我估计家长嘅角色喺未来嘅整个嘅教育嘅工程上，嗰、那个角色将会咧，藉住今次事件会强化咗啦。 嗯，同埋咧，你见到佢哋咧开呢个系招待会，有啲人就话根本个唔系招待会，系家长嘅聚会嚟嘅。咁咧就一人揸住啲棒棒糖，写住 stop， 然后咧有啲小朋友咧系戴上红颈巾。咁就话喂，讽刺紧呢个红卫兵， 即系家长完全知道个传媒效应系点啊！嗱，咁样可以得到嗰个镜头嘅焦点， 攞到啲眼球啊！ 攞到眼球，亦都有到争取到其他家长嘅共鸣啊！呢个就系嗰、那个，所以整个嘅任何社会行动，你个带头者去懂得嗰个全局个玩法，懂得传媒效应、家长心态，你个运动就会成功噶啦吓！ 但系最弊嘅就是你睇翻咧，譬如系即系 立法会嘅系诶乜呢个行政会嘅召诶呢个呢、這个成员啊罗范招芬啊，系政府个回应咧系好炒炸真系。 唔系个问题系理亏嘅， 冇 嘅。呢、 這个 问题咧其实都唔系话传媒嘅家长，即系传媒业界嘅家长领导呢个运动。其实最早领导呢个运动咧，反而有一班中学生。 嗰、个好紧要， 就是、郭思潮 啊，风仔地出嚟嗰、那个。 第二个问题咧，其实都唔系边个领导边个噶啦，而家呢啲叫冇领袖嘅年代咧，其实咧最紧要咧呢样嘢触动咗全香港市民嘅神经， 系， 因为个个都有细佬哥。老实讲，一个人啊，除咗为咗搵两餐，咁啊仲有乜嘢咧？咁啊为咗下一代啦。嗱，你而家就触及咗佢哋神经啊嘛，咁辛苦就系搵食。好啦，我平时都唔理政治噶啦，你班友话啊。外国外党又好，外国外港又好，你班友话争取民主又好，尤其是一啲中产，佢根本已经系可能对政治麻木嘅，可能一直都冇参与， 甚至厌恶添，会对、 啊，甚至可能厌恶添嘅。但系而家牵涉到自己个人利益噶嘛？喂，佢咁辛苦就系搵食，喂，除咗搵两餐，又被呢个地产霸权剥削啊，供楼。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望子成龙咁啊，嗰度就算唔系望子成龙，都希望啲细路哥可以有一个啊好好地受教育嘅机会啊嘛。你而家玩佢啊，大佬，你而家玩着个核心价值嘅呢、這个呢、這个真系核心价值嘅呢、這个就家庭核心价值啦。啊，最紧要就下一代，你好玩玩玩着啲金菠萝，喂，呢、這个政府咪白痴咯嗱，但系又好过瘾嘅，其实呢样嘢唔系而家推出嚟噶嘛。 你回归之后一定系做紧嘅， 系啦， 系啦，系啦。 呢样嘢就系自从回归之后，啊，就要搞嘅洗脑工程嚟噶嘛，要市民啊，要香港人回归啊嘛，咁一直冇人理佢。 喂，如果咁啊，更加唔应该喺下一个学期就要死撑啦。嗱，我觉得吴克俭出嚟讲咩嘅话，唔系冇经过咨询啊。喂，人哋上一手啊，当奴有冇咨询关你屁事咩？就 呢个问题啊，此一时彼一时。而家大家对你梁振英作为一个疑似啦，我哋咁讲啊，共产党员做呢个特首系投不信任嘅一票嘛？喺不信任咧，唔系喺施政嗰方面。嗱，你而家睇翻今日都有啲学者又写文章又剩，话梁振英嗰个民望啊冇跌到哦。 系啊，最新嘅冇跌到佢啊。 因为咧，市民希望俾个机会佢啊嘛。咁呢啲就一般市民嘅睇法。 即系市民当然有个即系观望嗰个态度，但系咧观望背后咧，即系刚才大班都讲，即系嗰种即系梁振英会唔会将香港染红咗个嘅恐惧系存在。 呢个喺施政方面咧，大家疑中留情，话诶边个做特首都一样噶啦，即系我哋信嗰个制度啊，咁啊俾你做下咯。啊，冇乜所谓啦。但系当你一牵涉到个核心价值，所谓嘅核心价值唔系我哋而家啊选举里边个个候选人拿住核心价值出嚟讲个核心价值，唔系讲呢个啊民主啊法治啊人权自由嗰啲。而家呢个系家庭核心价值，而家讲紧你搞我啲细路，我信你唔过，即系一去到嗱喺施政嗰度，我疑中留情，我俾个机会你梁振英啊，睇下你点样搞。啊，根本就一个个个都差唔多嘅。对于市民嚟讲，我又冇得选嘅。啊，中央咧，啊就由中央钦点嘅，即系我认命啦。啊，回归咗之后，我而家认命啦，等于以前英国佬时候婆派边个嚟做港督，又关我哋咩事啫？佢中意派个肥棒嚟又得，中意派尤德嚟又得，中意炒下尤奕啊韦奕迅鱿鱼又得，冇所谓嘅。咁其实啲人已经有咁嘅心态。啊，所以就唔系讲嗰种核心价值咯，系讲紧喂你无端端搞我条僆，喂我屋企我个仔嗱，你啲人仲有一样嘢，嗱一阵我哋讲过翻嚟再讲啦，又牵涉到一个阶级嘅矛盾。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醒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 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大班郑经汉、林毓华， 嗱大班真系， 大班十分支持你啊！ 好庆幸再听翻你个台啊！就系因为你， 算听数码台好耐噶啦， 前嗰两日先走去买个部机。 我系因为支持大班你， 一人一机，维护自由，寻找真相。你要去全线 Circle K、快图美、Panasonic、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蚊购买 DB 348数码收音机，买机之前风波继续，还真相于万民。 佢唔敢俾你知佢吸毒，佢唔想有人知佢吸毒。无论系自己仔女，定系隔离邻舍，都要帮佢哋向毒品说不。每个人都要认清毒品嘅祸害，提高警觉，及早发现吸毒嘅问题。打嚟186186，帮下一代向毒品说不，企硬剔嘢衰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7:46讲翻呢个啊。即系洗脑教育啦， 点样搞到个阶级矛盾出嚟啦？吓， 阶级矛盾就系好简单噶，你社会上贫富悬殊，个社会越嚟越唔公平啊！咁你有钱嘅就住洋楼、养番狗、饮红酒啊，坐私家飞机啊，即系啊，有几多房人屋企啊，拎咩手袋啊，去福临门食饭，喂！呢啲已经去到一个地步，香港咧喺回归之后咧，其实一样嘢好大镬嘅，就啲、是、有钱人咧发财唔立品。嗱喺港英年代咧，嗱你要睇嗰啲有钱人咧，尤其是嗰啲唔见得光嗰啲咧，或者即系偏偏地嗰啲咧，佢唔会走出嚟曝光， 系嗰啲比较低调啲， 唔会炫耀嘅，唔会张扬自己财富。 呢个炫富心态啊嘛，内地属于个炫耀财富心态。 喺港英年代咧，你一系就嗰啲咧身家清白， 嗯 啊，即系你系嗰啲啊，即系建制中人，所谓建制里边啲人咧，个个身家清白嘅，系佢哋行业里边嗰啲啊翘楚嚟嘅，啊呢系大医生，啊呢系大律师，啊。即系你唔会有一啲唔三唔四嗰啲啊，讲嘢口齿唔伶俐不得耳啊，奇装异服啊，炫耀财富啊！即系你明唔明？你而家搞到个社会有个分化，就系、是、喂啲人睇下，喂你喺度宣传啲咩，宣扬一啲咩社会嘅价值观啊？嗱，以前喺港英年代咧，嗱好简单噶，林毓华做电视，你做报纸啦，你话 TVB 点会做嗰啲剧集？系嗰啲咩？你争我争你争我夺啦、啊，做埋嗰啲咁嘅，仲有嗰啲咩？ 哦，你都抢分抢家产啲啊？ 争身价，总之意识形态唔好咧，其实就系冇噶。嗱，港英年代咧，其实管嗰个意识形态，其实管得好紧要，喺传媒管得好紧要嘅。同埋仲有咧，你嗰啲喂来历不明啊，身家唔清白嗰啲人，你走出嚟扬你嗰啲钱。听日就俾人捉咗去问话噶啦，我话俾你听。嗱，咁呢个有好有唔好，即系主权回归之后咧，反而我哋社会系自由咗嘅。嗱，咁尤其是啲人咧，佢可以买位噶嘛。嗱，佢可以买荷兰水盖，佢可以买政协人大，啊，佢可以随时上北京告御状。喂，而家个社会就出现咗呢个问题出嚟啊嘛，好多人就唔明嘅，点解突然间有一班人走出嚟，哇！喺度即系点啊？阿谀奉承啊！要啊啲传媒咧，仲要歌颂佢哋嘅歌功颂德喎、啊。嗱、啊、咁已经引起分化噶啦。嗱、啊、你啊讲紧饮红酒啊坐私人飞机啊食鲍鱼啊，喂呢啲嘢以前边度见噶？嗱、啊、咁、啊、今时今日都唔紧要，我又忍你啦。啊卖缩水楼发水楼嗰啲，我都忍埋你啦。嗱、啊、你啲仔女咧就个个咧。就唔读本地学校，有钱人都系中产咧，就搏命咧都想送啲仔女咧啊，去读一啲国际学校啊，或者甚至乎送佢出国啊咁。 喂，冇钱嗰啲或者支持啊，我哋坚持翻本地教育嘅主流教育嘅，譬如我唔想个仔变做香蕉仔嘅翻鬼仔嘅，咁我俾佢主流校读，咁啊争读名校啊。喂，呢度好紧要嘅，点解又买楼啊、租楼啊？点解啲名校区啲楼咁抢手咧？ 新嘅孟冇三千。 喂，我而家已经即系忍住啖气啦，忍到咧。啊，即系嗱，你又唔好搞我啦，我又唔掂政治，啊，我走去搵钱搏命，搵到钱就希望咧安居乐业， 希望仔女成才， 希望仔女成才，啊，做个好人。喂，你而家玩我大佬，你而家走嚟整啲咁嘅国民教育，喂，啲所谓国民教育，你话唔紧要，嗱，爱国宣扬爱国意识形态唔紧要， 嗯， 你唔好乱嚟啊嘛，大佬啊！你乜都噏得出嘅，你搞到乱咗龙，你将个价值观混淆咗嘛？你点可以话美国佬个议会因为有多党制啊，而令到咧党争，就令到啲市民咧啊，就点样我都唔识，我都唔识。 睇翻而家个家长与舆论，唔系话咧香港唔推行国民教育，而系要叫停呢个系被觉得系偏颇、有立场、可能造成孩子们思想会误导嘅德育嘅国民教育科嘅试行计划，即系学校唔推用课程形式，你仍然好多嘢你可以继续推行，你要搞课程可以继续推行。刚才大班讲多一样嘢好重要啦，点解呢几年嚟回归就香港有仇富心态？以前香港对啲有钱人咧，系只有尊忌羡慕，甚至咧我佢得我都得，大家努力 争取嘅系 一个公平嘅竞争，即系我有向上流动嘅阶梯。你而家发觉啲梯断晒嘅，垄断咗机会，家长更加担心我嘅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這个咁嘅情结系好深嘅，所以今次国民教育呢个课呢个问题系触动到好多社会潜藏嘅。 其实国民教育如果要搞国民教育，其实嗰日诶天主教。阿罗国辉神父讲得好嘅，你咩叫国民教育咧？你首先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嘛，呢啲好简单嘅嘢。做人最紧要就系有礼义廉耻啊嘛，啊万百行以孝为先。喂，你不如灌输一下呢啲咁嘅知识，令到一个小朋友做好人已经够噶啦。一个好嘅人就是一个好嘅国民啊嘛，你首先从呢度出发啊嘛，你就唔系教埋去灌输一啲嗰啲咁嘅不知所谓嘅嘢。 说穿咗一句话，而家搞香港教育国民就系政治教育，等于惊样嘢。 我问下两位啦，8月1号建军节吓、派呢啲飞俾人去睇下我哋啲系 唔紧要噶，我对呢啲冇问题 嘅。如果你觉得啱嘅，派多啲飞咯，呢啲系反而系好嘅公民教育、啊。 你嗱中意去睇，你咪去排队。 系啊。 你唔中意睇，我又唔睬你。 其实咩香港啊嘛，即系讲清楚先啦。咩叫国民？一个国民，一个好嘅国民就是一个好人啊嘛。你首先要教人做好人先。啊，你唔系走去喂，你而家呢啲唔系呢啲系政治，呢啲系洗脑嚟。 呢个政治教育， 呢个唔系国民教育嚟嘅，佢哋标签咗国民教育。 就我想就系搞政治教育啊嘛。 已经令到国民呢两个字咧，成为一个咩啊？一个负面嘅词汇啊，你明唔明啊？其实国民教育冇问题嘅，而家你呢啲唔系国民教育嘛，你真系政治洗脑啊嘛！你无端端真系搞啲咁嘅嘢，你死紧嘅啊！尤其是当你梁振英执政嘅时候，大家都知道你系咩噶啦，背景噶啦，你系一个左仔嚟噶嘛，啊、你系一个染咗红嘅人嚟噶嘛，仲有你啲仔女喺英国读书啊嘛。啊！你自己又喺英国读书啊嘛，你老婆又喺英国读书啊嘛，喂，你点同啲人讲？其实好难讲啦。今日有啲报纸就讲晒成个班底啊，差唔多大部分、绝大部分，你细佬哥都喺外国读书噶啦。我哋唔好针对人喺外国读书， 冇问题噶。 但问题系你， 如果你翻嚟为我哋香港人服务， 唔系呢个 问题，有乜所谓啫？ 每人都有自由， 你嘅自由选择啦。 呢、 啊、 个 你 嘅，我哋都唔需要制造阶级矛盾。 你个背景有咁嘅能力， 最紧要咧， 系啦， 唔系话边个啲仔女喺边度读书。最重要一样嘢，你唔好搞我。你有钱，你有你嘅选择，你送你仔女出去出边。哦，另外一方面咧，你就走去咧，啊，搞我哋嗰个教育，啊，就搞我啲细佬哥。喂，有冇搞错啊？仲有一样嘢好唔公平咧，好多人都睇到嘅。而家就话，喂，呢啲高官啊，啲有钱佬啲细佬哥咧，特别叻嘅。 呢方面 点解啊？ 条件好啊嘛，佢 啊，唔系、啊。我唔信喎、啊，个个啲高官啲仔女啊，啊嗰啲有钱佬仔女，全部去晒美国嗰啲长春藤大学读噶、啊，全部去晒英国，唔系剑桥牛津噶、啊，跟住暑假翻嚟咧，就走 I Bank 嗰度咧做烟肠噶， 有好嘅 嗱，你走嚟我哋呢度做烟肠咧就冇钱噶、啊， 系咯。 你去嗰啲做烟厂，慢慢声一个月， 又学到嘢喎，系啦。 喂，大佬啊，啲人已经睇唔过啦。 你个机会唔平均啊嘛，即系你个向上流动阶梯嗰度系窄咗，系少人啲爬到上去啊嘛。 睇嚟我哋咧就应该系咪多谢呢个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啊？真系成件事都要引爆啊嘛。 如果唔系佢咧，系冇咁大社会效应。 系啊系啊，而家坏事 咧，回归咗十几年咧，共产党又好。你中聯辦又好，你嗰班左仔又好，到而家佢哋都唔知道香港人要乜嘢，佢哋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嚟，呢啲外星人嚟嘅，而家即係等有外星人走你嘅地球管治呢個地球，同一道理，呢班人嚟到香港咧，佢根本唔知咩，佢哋以為香港人、啊，淨係揾錢嘅啫，其他乜都唔使理噶啦。嗱，咁你又一次去衝擊。 所以你未熟读香港本书喺度乱搞， 系、哎、啊，都话啦，好难读， 你只有产生 难读啊！啊你唔好揾呢班人，呢班系柴仔嚟啊！ 即系嗰个头脑，佢哋冇嗰个角度去读嗰本书啊！真系 唔系啊？个问题就系呢一班人咧，嗱，你尤其是而家喺香港作为建制派有影响力呢班人咧，第一身家唔清，身家唔清白，你唔好讲。第二样嘢，好多呢啲人咧，自己咧都冇修养啊！唔好讲话读书多读书少啊！呢班人 质素问题咧，质疑佢 唯利是图嘅人，另一班一班咧啊，机会主义者，一班柴仔，一班要上位嘅人。喂，佢走去管香港，咁啊大件事啦！你问下佢啲细佬哥会唔会，佢会唔会俾啲细佬哥去读呢啲国民教育先？嗱，你叫晒呢班人出嚟，啲仔女自己行出嚟，嗰个念国民教育俾我听下，分分钟连中文都唔识，我话俾你听。 所以大班讲咧，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最大嘅问题咧，佢哋冇信念，冇价值，系睇住嗰个潮流个形势而转变啊！呢啲人咧系最可怕嘅啊！即系你本身，如果我系真系好信一样嘢啊，我系好信共产主义，我系好拥护某种嘅啦，冇问题嘅。但系你总之系好似长头总变嚟变去，系因逢隙嘅必进啊，见高又拜，见低又拆啦。呢啲机会主义者系令到香港今面对好多问题个所在啦吓。 不论你有冇细佬哥，不论你细佬哥有冇受到国民教育嘅影响，我觉得二十九号咧一定要企出嚟，所有七月一号曾经上过街嘅人，要再上多一次街。呢、这个唔系净系国民教育嘅问题，所以今日有啲报纸话，今个啦，即系呢个廿九号得一万人上街咧。 唔知， 我唔认同噶。 唔知唔知， 我认为所有七月一号上过街嘅人，或者七月一号冇上街嘅人，或者俾阿钟庭耀激嬲咗嘅人，全部都要七月廿九号上街。呢、这个就牵涉到我哋嗰个基本核心价值，唔系讲紧核心价值系法治人权咁简单。你连我下一代你都搞埋，喂大佬啊，我唔出嚟点得啊？ 所以今次嚟讲，真系就系弄绝反考，就令到香港人系警觉到，喂，我嘅公民权利，甚至我嘅国民权利，我系社会嘅持份者，我系有责任、有权利为我自己、为我下一代去争取我哋应该有机会同权益啊！咁所以讲，亦都系一个香港人一个更深嘅醒觉，同埋呢个醒觉系好咧，系由下而上。唔系上面你教我，亦都唔需要任何政党去策动指导啦。 喂，你睇到今次啊，连教协啊都系被动嘅。 教协被动。 初初有人叫佢嚟，点解你唔出嚟带领呢个运动啊？我听到喺十级自由风嗰日啊，阿郑家富啊、邝荣轩嗰啲猛追问啊，张文光，佢仲喺度咦我。 佢睇下形势先咯，要啊。 所以咧，佢哋 咪弊咯，落后于形势咯，真系啊！ 唔系好嘅，唔好俾教协做带头添，费事人，因为而家选举期 有政治化咗啦， 又无谓话抽水。我觉得呢个就牵涉到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喺七月二十九号嗰日，每一个人都要上街，话俾呢个政府听，你唔好再你搞乜都好，你唔好搞我哋最基本， 搞我 搞我下一代， 系 啊，因为你啊做五年嘅啫，你啊柴仔嚟嘅啫。你就唔好搞我，就咁简单啦。嗱，所以咧，呢、这个吴克俭又好，罗范招芬又好，呢啲人咧就走出嚟咧， 你讲多错多， 就话成啲反应太激烈 啊嘛，强烈啊嘛。 咁吴克俭咧喺佢自己嗰篇文章里边咧，啊就话政府推行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咧，唔系洗脑教育。嗱，我哋电话1872111喺八点钟之后咧，大家打电话嚟，大大声声，第一。话俾罗范招芬听，我哋唔系激动。第二，话俾吴克俭听，呢、这个就系洗脑。边个话俾你唔系先得噶？ 喂，冇得避㗎。就算你冇細佬哥，你細佬哥唔喺香港读书，唔影响到你細佬哥或者細佬哥大咗，你都要出嚟㗎，你都有孙㗎。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强烈热带风暴韦森特集结香港东南偏南约31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稍后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韦森特开始稳定地向偏北的方向移动。根据现时预测的路径，韦森特会逐渐移近华南沿岸，本港的风力在日间会进一步增强。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除非韦森特加快移向华南沿岸，否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来往愉景湾和梅窝的渡轮服务已经停航，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和塔门，以及是来往塔门和黄石的渡轮服务亦都已经停航，但来往香港仔和榕树湾的渡轮服务就维持正常。珊瑚海船务的渡轮航线由平洲开出的尾班船时间是早上8:36，由喜灵洲开出的尾班船时间是早上的9:00。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早上9:00开始的航班将不经大澳。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职业训练局亦都宣布所有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停课。税务局宣布，由于税务大楼6楼寻日水管爆裂，影响电力供应，税务局属下的商业登记处已经暂停服务。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今日在多份本地的报章刊登联署声明，要求当局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暂缓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试行计划，并就有关课程重新咨询教师、家长和学生。另外，关注组联同教协和学民思潮等十几个团体计划星期日发起游行，听日会同警方开会商讨具体的安排。一名怀疑精神失常的51岁男子向男警员拨腐蚀的液体后，和警方对视超过4个钟后被捕，涉嫌伤人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昨晚接近9:00，警方接报指葵涌石梨村石荣楼有一名男子在走廊道自言自语，并手持锤仔。警员到场后，这名男子将自己反锁在一个单位里面，并持刀声称会伤害自己和警员。警员破门之后，这名男子向警员泼腐蚀性的液体，一名男警员的右眼角和右边面受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后已经出院。涉案的男子再反锁自己在单位里面，到凌晨大约1:45，警员再次破门入屋拘捕这名男子，他没有受伤，被送去医院检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多云，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随后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初时的风势颇大。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23号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正啊吓！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三号风球之下，睇下啲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区告示打到过海，只系去到广告牌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五初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现时龙尾就交易广场嘅。走去九龙区睇睇咧，公主道过海呢分钟排翻去呢个差唔到桥面啊。另外，加士 居道过海已经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啦吓。咁新界区狮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系啦，时间上早啊，暂时都未有龙尾出现啦。三号风球高高挂之后，咁啊幼稚园同埋一啲特殊嘅学校今日就停课，唉，不过相信影响唔大啦。幼稚园一向都系早放暑假迟开学噶嘛，唉，不过咁啦，今时今日政府硬要推呢个国民教育，真系你翻埋我份啊吓，梗系啦，所谓国民教育已经变晒质噶啦，党教嚟噶啦嘛，唔该啊，各位高官啊，你哋喺外国读书受教育嘅子女翻嚟上翻一两年堂先至讲啦，好唔好啊？我哋坚决先捞啦，唔该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斗手， 第五度出战奥运的本港单车代表黄金宝表示，近两届的心情较以往稳定。总教练沈金康就说了，39岁的宝目前状态不足，体力足以应付250公里的公路赛。对于被视为奖牌希望的李慧思，教练就说他速度不错，但是参加场地争先赛和海林赛都要靠临场表现。李慧思和蔡其浩赛前就会到广州集训，而阿宝和黄允尧就会去到深圳备战。出战山地赛的陈振兴就会在昆明备战了。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而家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仲有四日，比赛嘅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06 啦，接近07:00嘅时间，而家仍然系挂紧三号风球嘅。嗱，一般啲特殊学校咧就会受到影响嘅，不过而家咧都已经应该放咗暑假噶啦。咁而家幼稚园同一啲特殊嘅学校啲家长心中有数噶啦，平时打风三号风球嘅都唔使翻学，嗰啲就唔好翻学啦。嗱，讲翻呢个教育问题啦。嗱，以前啲人点解要送啲仔女去啲国际学校读书，又或者送佢哋去外国读书咧？其实一样嘢咧，就因为香港嘅教育咧，殖民地时代第一被标签为本地学校主流学校咧就系填鸭式嘅教育， 净系考试考试吓，就系分数， 同埋奴性教育咁而家，所以好多人咧就上啲细佬哥捻玩掂，尤其是特别嗰啲谂住都系将来送佢出国读书嗰啲咧，就一早选择咗咧，就脱离咗本地学校嘅系统。但系今时今日咧，啲家长睇翻转头咧，就觉得自己选择系啱，起码唔会接受啲洗脑教育。嗱，冇人反对国民教育嘅。冇一个人会反对国民教育嘅。其实而家讲緊国民教育唔系国民教育㗎嘛。呢啲系政治意识形态嘅洗脑工程㗎嘛。而家我哋系抗拒洗脑㗎嘛。嗱，好多人当年林毓华我哋都识好多朋友。当年移民海外走去做呢个二等公民 。 其中一个原因呢就系为咗子女嘅教育㗎嘛。咁所以大家都知道教育系几咁紧要嘅时候咧，你呢个政府而家走去喐呢个家庭核心价值嘅呢个系，喂，你死紧噶！如果认为香港人会逆来顺受嘅，系你地产霸权呢个发水楼嗰啲我哋啃咗佢个社会冇公义又啃埋佢冇传媒。言论自由受到钳制，我又啃咗佢。喂，劳工福利，劳工嘅权益唔受到保障，都啃咗佢啦。你班有廿文廿武，我都唔理啦。喂，你就唔好搞我屋企人啦。系人都知道，尤其是你唔好搞我条僆啦，唔好搞我下一代啦。所以咧，喺 嗰个系好多人嘅希望嚟噶嘛，系嘛？ 所以7月29号咧， 你冇得选择嘅，你一定要上街嘅。嗱，好简单嘅，因为咧而家罗范招芬咧，啲行政会议成员啊，呢、這个就系梁振英政府啊嘅首席教育顾问啊。 嗯， 喂，佢吴克俭系佢摆入去嘅。 哦， 佢系垂帘听政嘅。嗱，佢而家走出嚟讲咩咧？阿林一华，佢话啲人唔好咁激啊！嗱，你听下噏乜嘢？ 我自己覺得個反應係唔需要太強烈，因為其實國民教育咧都係不至今日始噶啦。喺回即係讓同學咧多啲理解國家嘅狀況。家長與其話係話要停止，即係我唔覺得我哋係要因疫而廢食，而係應該咧係朝住一個健康嘅方向，去推展呢個國民教育。咁所以停頓並唔係一個即係合理嘅選擇，反而就係點樣大家去共同努力去做好佢。 不知所谓嘅罗范招芬，不如讲埋有港英年代开始，我哋受奴化教育啊，仲好啦。喂，即系呢个奴隶论，即系话俾奴隶听，你日日都俾我打开你十边噶啦，咁点解唔俾我继续打落去啫？日日食饭都攞两只鸡脚俾你嘅啫，豉油捞饭嘅，而家你嘈咩啫？点解你唔可以继续落去啫？喂 ，enough is enough， 够啦，你唔好玩嘢，第二样嘢信你唔过嗱。仲有一样嘢，你人要问下罗范招芬，你仔女喺边度读书啊？啊，你啲同事啲仔女喺边度读书啊？你老板啲仔女喺边度读书啊？喂，你梗系过瘾啦、啊！喂，呢、這个梁振英啊，啲仔女喺圣保罗男女中学读书，几多人排长龙啊？想尽办法都入唔到圣保罗嘅，跟住因为当年佢住喺赤柱，仲要喺。呢、這个圣保罗男女中学对面嗰座大厦买个单位，个单位成2000尺噶，我哋做咩？你知唔知啊？林一华， 俾嗰啲仔女住啊！ 黐线嘅住，人哋一家团聚一住， 哦， 俾啲仔女啊，方便啲仔女咧放咗学啊， 休息 啊，休息，准备去咧做嗰啲课外活动啊，啊， 即系好似个人哋话中途宿舍咁啦，系嘛？ 咪就系咯，我哋休息嘅咋，喺麦当劳度豪宅买层楼翻嚟啊，俾人休息嘅咋。所以当年有啲人就传咧，话同我老婆唔啱分咗居咧，其实可能唔系噶，就系因为嗰层楼咧系买俾佢啲金菠萝咧。 系 啊，我哋做休息嘅，跟住送咗英国读书，喂，读名校，喂，个个系梁振英咩大佬？喂，佢成个管治班底有边个细佬哥唔系喺外国读书？啊！你话俾我听，咁你而家就叫人呢啲叫做咧针唔吉到肉咧就唔知痛。啊！你就叫人唔好咁激，我就话俾你听，有冇细佬哥，有冇下一代，你喐到我哋嗰、那个啊家庭核心价值咧，今个月29号就一定要上街。七一上个街嘅人，今次一定要再上街，仲要大大声声话俾阿钟庭耀听，有几多人上街？喂！冇得避㗎喇，冇得唔上街㗎。今个星期。嗱，啲政党而家就嚟选举啦。啊，仲有一个问题就係话罗范招芬幕后黑手呢个教育政策。呢个吴克俭静鸡鸡走上大陆就去见个教育局长，所谓何事呢？啊，林一华有冇解释呀？ 佢话礼节式嘅拜会㗎嘛。啊。 个个局长唔去，点解要教育局长去呢？点解啱啱俾人讲咗呢啲洗脑教育之后，你立立嗱嗱声暗度陈仓，静鸡鸡走上大陆啫？喂，你解俾我哋听啊！系人都惊啦。嗱，而家选举就嚟啊！今次嘅选举啊，唔该你问下政党关于呢个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嘅立场。嗱，民建联嘅主席谭耀宗表咗态啦，佢咧就话支持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嘅立场。嗱，点解支持呢？佢因为一国两制之下咧，香港嘅青少年咧又需要认识同埋了解国情，而且而家呢个资讯流通啊，所以呢啲就唔系叫洗脑。咁而家啲人话叫停呢个国民教育啦，佢有咩立场咧？呢、這个民建联冇必要啊，唔使啊，林毓华。 嗯， 啊，早前已经咨询过啦，而且已经有三年嘅开展期，如果学校未准备好，唔迟啲推行咯，啊。即系而家唔打你住，第日先打过咯，啊就咁简单嘅啫。嗱，工联会嘅黄国兴，嗱，工联会，啊，工联会老实讲，喂，工联会就系工会组织嚟噶， 喂，佢啲会员30万会员全部都系弱势社群，我相信佢大部分 劳动阶级 都冇乜资格送啲仔女去国际学校读书，更加唔好讲话送佢出国啦。就算入嗰啲传统名校都难啦。嗱，佢嘅立场系点咧？喂，当局推行咧呢、這个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咧，要权衡实际嘅情况，内容应该实事求是，无论好坏都照讲。咁啊，对叫停呢个国民教育嘅立场咧？嗱，黄国兴就话教育局长咧，应该同啲持份者沟通。喂，讲咗等于冇讲。喂，呢、這个嘢咪长边草咯，不知所谓，明知呢样嘢系唔啱嘅，唔啱啲工人听嘅，佢又唔敢表态，呢个正衰人嚟，我话俾你听。嗱，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嗱佢仲叻，原则上支持，但系需要解决技术性嘅问题，例如重新加强中史同埋中国文化嘅内容。啊，至于话使唔使停咧，佢就学校咧可以视乎情况，利用3年啊开展期咧就作为准备，期间政府再作咨询。嗱，新民党嘅主席扫把头叶刘淑仪得一粒女嘅啫，喺 DGS 读书，拔萃女校，金波罗，跟住送咗美国喺史丹福毕业。喂，唔系史丹福游泳班啊！史丹福大学啊，大佬，西岸最出名嘅学府。喂，你而家喺度讲埋啲风凉说话，嗱，我哋翻嚟咧，逐个呢啲人咧，我哋喺呢个选举之前咧，啊，逐个啲立法会议员咧，阿辉哥啊，整个问卷，要求佢填报咧，佢啲仔女喺边度读书，啊，同埋佢哋对呢个国民教育嘅立场。等喺选举嘅时候咧，大家啲家长，嗰啲平时唔投票嘅，平时冇乜知。啲冇乜意识形态嘅，唔系话支持民主嗰啲人，喂，向啲人 say no 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 咁犀利咧，都系个子宫本身个肌肉痉挛。咁你譬如有肾虚啊，或者本身内分泌失调啊，咁啊，梗系要揾中医师睇下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点半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8有个老友记就真系好好心， 打 电话 提醒你啊！ 佢而家选举啊，报咗名噶，你讲呢啲人啲名咧，你就要咧啊，讲埋佢啲对手啲名噶，我就呸！我话俾你，我点解呸咧？我唔系呸我老友，我老友关心我，多谢佢。我话大佬啊，我哋嗰日都同呢、這个啊。啲官员倾过啦，我哋点样去读嗰啲名先得噶？我哋唔会嘅，我哋会咁噶。辉哥啊，我哋咧就会制作一柄声带，就每日 update 喺节目完咗之前咧，就讲咧讲过今日咧，我哋讲过边个区嘅候选人，嗰、那个区咧总共有几多人，直到今日为止报名参选。但系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喺未曾截止报名之前咧， 唔需要做住， 都唔需要讲。 我真系就以事论事啊！你报晒名咧，我就会每日宣读名单， 系 都系喺节目前后嘅啫。啊，讲个区咧就讲翻个区补飞， 嗯， 但系你而家未报名，未曾截止报名前咧，彩你班有晒气嗱。喂，自由党嘅主席嘅刘建仪咧，嗱，佢就讲乜嘢咧？佢就话咧，国校推行国民教育无可厚非， 嗯， 但系要小心处理。啊，可以考虑推迟，又无需要急于九月进行咁讲。嗱，呢个问题咧，又系咧骑墙派咯。你系支持，系反对。嗱，而家我哋调翻旁边咧，就呢个民建联嘅主席啊，谭耀宗 支持呢个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嘅吓。 早晨啊，谭耀宗。 早晨，早晨。 早晨，答班。 系你好。 喂，今次呢个国民教育呢单嘢咧，就牵涉到家庭嗰个核心价值。嗱，牵涉到家长咧关心子女嘅教育，其实嗰个牵涉咧嗰个层面系好大嘅，已经唔系一个政治层面，而家都唔系讲嗰啲咩法治啊、人权啊、自由啊，所谓嗰啲传统核心价值，而家讲紧教育。我谂你都相信你都系家长嚟噶，大家都知道对子女教育嘅关心噶。咁我想问下，点解你会支持呢、這个啊呢、這个国民教育呢个立场噶啦？ 嗱，国民教育咧，我自己嘅理解咧就啊，因为我哋作为啊中国人咧，我哋都要对自己嘅国家啊、民族、文化各方面啊多啲嘅认识了解，加上而家咧一国两制啊，咁我哋更加都系有呢个需要嘅。未来嗰、那个特别个发展啊，经济嘅发展咧，香港人咧都可能同内地啊，譬如可能翻去做嘢啊，啊翻去啊又开展呢个做生意啊。各方面啊，或者有啲时候就甚至要翻去里边啊，定居啊，咁都好越嚟越普遍嘅。咁如果系咁咧，对于内地啊多啲认识了解，其实好嘅。特别对于我哋吓年轻嘅一代咧，我哋都希望佢对国家多啲嘅认识了解。咁所以我哋都系同意啊，去啊学校推行呢方面啊。咁但系当然啦，我哋。亦都明白到即係近期啊有啲家长啊或者有啲老师有啲嘅担心，咁呢个咪逐步嚟囉。 有啲学生担心啊。 啊谭耀宗啊，嗱、国民教育呢其实呢啊係冇人反对嘅。认识祖国啊，尤其是喺当今嘅大形势一国两制啊，我諗都冇人反对嘅。但个问题就係个教材啊。对唔住啊，佢个偏颇啊嘛，而家变咗系俾人标签咗，就系一个洗脑嘅工程啊嘛。 嗱， 你话认识基本法，认识一国两制，认识祖国经济发展嘅社会状况、历史，喂，冇人会反对呢个，呢个系德育嚟嘅，呢个教育嚟嘅。而家我哋所谓讲反对嘅国民教育咧，其实就已经将国民教育呢四个字咧，就标签咗成为一个咩负面教材，其实而家我哋反对，我谂你家长反对系嗰个教材本身啊嘛。 系啊，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出现咁嘅情况都系好唔理想啊，将国民教育讲得咁负面。咁你如果讲关于教材问题咧，就洗脑咧，我觉得香港嘅社会系唔存在洗脑嘅吓，因为我哋个社会好开放啊，各方面嘅知识咧都系全开放嘅。 啊，谭主席啊， 而家年轻一代咧，亦都唔系话。啊咁容易啊！你讲乜佢就一定就接受晒，全部接受又都唔系咁嘅情况。 啊，谭主席啊，即系如果咁讲咧，即系如果咁讲咧，你嘅意思就系因为而家资讯开放，如果啲教材灌输一啲唔正确嘅信息咧，都冇乜所谓嘅，因为我哋啲小朋友啊家长啊老师啊喺其他方面咧都得到一啲正确嘅信息嘅，咁所以咧啊，如果啲教材啊嗰啲资料系唔正确嘅啊，都冇乜所谓嘅，系咪咁嘅意思咧？ 嗱、咁样啊，嗱、你用翻我嘅语言嚟讲啦吓， 我学你讲嘢、 我嘅语言咧就话嗱、教材可能有多方面嘅，有啲讲得比较。是正面的多啲，有啲是讲负面嘅吓。咁、咧就另外咧关键嘅问题咧就是教师。咁教师咧因为佢啊又提供咗咁多资料教材佢哋咧就会有个专业嘅判断啊，然后咧就话俾啲学生听啊，咁又带领啲学生啊。咁当然我自己觉得即係话而家執住咧就话啊有一啲嘅资料唔得准确啊，咁啊 啊，咁主要就係講嗰個中國模式嗰本嘢，咁我都即係有啲講法就話啊，裏面有啲頁數呢嗰啲嘅唔得全面，咁我覺得呢即係如果遇到咁嘅情況唔緊要，因為資料係多方面嘅啊，所以大家有一個啊用一個啊客觀嘅眼光啊，甚或有啊批判嘅眼光唔緊要啊，大家有個討論啊，咁大家有個分析啊，咁慢慢咧就培養啲年輕人啊，佢就第一有對國家有個了解啊，我哋都唔係話全今時今日亦都唔需要話全部要歌功頌德，有係發展得個方向正確嘅，我哋覺得應該肯定，有啲有問題嘅需要改善。其實而家內地咧，佢哋都係用呢個辦法， 你咁嘅講法咧， 去嚟討論嘅， 有啲似就係呢個神龍氏啊。即系佢为咗做中医去医人咧，所有毒药食晒佢啊，然之后咧慢慢咧就睇下有咩反应，即系咁嘅意思咯。 即系冇，即系嗱，你通常咧用嗰啲， 即系食飞枪，食下啲飞箱，睇下有冇益先。喂，系人都知食飞箱冇益噶啦。 喂， 神龙氏教育政策呢个系 嚟做嘅。 喂，大佬啊， 大部长不如咁讲啦。如果我哋将呢个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 抌咗嗰本书， 抌咗嘅系真系可以平息呢啲系家长同埋系社会人士嘅。 参考书咧，你可以参考，可以唔参考啫，冇问题嘅。咁我自己都揭嗰本书，我都觉得其实佢有啲嘢都唔错嘅。系其中有两页咧，就即系大家认为系个讲法好似。唔系好准确，唔系好全面喎、 喂，呢啲唔系叫做一粒曱甴屎滴落窝粥度咯？你喂，抌只曱甴落窝粥度，净系批嗰啲粥俾你食，你食唔食啊？谭永忠， 全部否定都有可能又 唔 系好咯啦。 喂，如果有粒曱甴屎滴嗰落窝粥度，窝粥一定要倒噶，如果唔系俾人拉噶，知唔知啊？即系你就唔介意，即系民建联就唔介意食嗰啲曱甴粥。 好叻噶，我都话你好叻啊！举啲例子啦 吓。咁唔系嘅，咁啊事实不事不 就唔系 事不离实，即系我只不过讲啊。咁你哋又支持呢个国民教育嘅，亦都认为唔需要叫停国民教育 嘅。不过我哋亦都相信教师个专业嘅判断 系嘛？咁好嘅，咁教师专业判定就认为廿九系需要上街咯。 咁我谂逐步嚟啦。 好啦，多谢啊， 又唔好话全部否认晒啦。 好啦，多谢啊，谭总。 呢个题目真系你叫吓一个系亲中嘅系 即 系 有 窝粥啊，真系吓。 嗱，我要学阿谭耀宗讲嘢，有窝粥跌咗粒曱甴屎落去。咁嗰窝粥啊，就成好大煲 啊 嘛，咁一粒曱甴屎，咁嗰窝粥又有鲍鱼有鱼翅喺度，咁唔好嘥咗佢啊，咪隔咗粒曱甴屎都食得噶，啊，喂，如果咁讲嘅话咧， 食物安全条例就唔系咁同你计数噶啦，真系吓， 我唔相信有人啊睇到窝粥嗰度有曱甴屎、有曱甴、有老鼠。啊！啲人都照食嘅，我未听过嘅，真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啊！又好似神龙氏咁，你唔食下啲毒药，咁你点知道咩药可以医好人咧？咁喂，大佬啊，呢啲就叫做国民教育啦。嗱、啊，我哋电话系1872111，大家听过啊？谭耀宗对国民教育，即系呢个民建联对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嘅立场啊！同埋要对于系咪应该停止呢个国民教育呢，嗱佢就好清楚俾佢表达咗㗎啦。啊我已经俾好多时间呢去表达咗个立场㗎啦。但呢我最唔鍾意呢有呢一骑墙派，嗱好似工联会嘅王国兴咁。啊其实佢嘅立场呢同自由党嘅主席刘建仪冇分别㗎喎。佢话学校推行国民教育无可厚非，但要小心处理。嗱呢啲咩态度呢，咁当然啊反对嘅呢啊就唔使讲㗎啦，梗係呢啲泛民主派啊，呢所谓反对派嘅。民协嘅立场就係而家嘅国民教育过程呢过于偏颇，唔能够接受。咁佢哋就支持政府撤回课程再作咨询。工党嘅立场呢就反对设立国民教育科，应该透过中史通识科教学生中国近代嘅历史。同埋应该呢彻底取消国民教育科，无需要叫停再咨询， 即系无需要咧， 即取消呢个科目啦， 唔需要再咨询，系咪要叫停啊？就咁简单啦。系民主党嘅立场就系反对设立国民教育科，加强现有德育同埋公民教育科就得噶啦。政府就应该撤回国民教育科。公民党嘅立场就反对国民教育独立成科，政府应该透过中史同埋设立中国文化科嚟培养学生对国家嘅感情，支持撤回呢个课程。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强烈热带风暴韦森特集结香港东南偏南约31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稍后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韦森特开始稳定地向偏北的方向移动。根据现时预测路径，韦森特会逐渐移近华南沿岸，本港风力在日间会进一步增强。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除非韦森特加快移向华南沿岸，否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来往愉景湾和梅窝的渡轮服务已经停航，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和塔门，以及来往塔门和黄石的渡轮服务亦都已经停航，而来往香港仔和榕树湾的渡轮服务就维持正常。珊瑚海船务的渡轮航线由平洲开出的尾班船时间是早上8:36，由喜灵洲开出的尾班船时间是早上的9点。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早上9点开始的航班将不经大澳。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职业训练局亦都宣布，所有的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停课。赤柱大潭村早上7点几，一棵高约30尺、直径约1尺的大树冧落嚟，冇人受伤。个人教育家长关注组今日在多份的报章刊登联署声明，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声明提出5项的立场和诉求，包括要求教育局立即撤回指引，叫停有关的试行计划，重新启动全面公开咨询。民建联主席谭耀宗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表示，支持推行国民教育科是因为在一国两制下，学生应该多些认识国情。谭耀宗又指出，国民教育科教材并不存在洗脑，又说在教师辅导下，新一代都不是那么易被教材洗脑。另外，国民教育的家长关注组联同13个团体星期日会发起游行，反对推行国民教育，预计有10000人参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多云，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随后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加埋落中环啊，啱到呢个伊利沙伯大厦。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桥面灯位开始多车啦吓。落湾仔唔错嘅，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现时排翻到顺德中心。另外， 外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暂时未有车龙。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咁啊 C 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小沥源噶。唉、哎，真系越听我哋嘅访问嘉宾啊谭主席解释呢个国民教育真系火都嚟埋啦吓，唉、哎，讲真啦，身为中国人认识啊祖国都好应该，但系呢啲党教啊，我哋真系唔会接受咯。什么宣扬内地嘅政治样板啊，学下毛主席嘅书法喎、啊，啊大佬啊，通读得书少你都唔好呃我啦系嘛？毛主席啊，绝对唔系书法家出色啦，系咪啊？唉、哎，唔该你啦吓，依日唔叫停咧吓，反对声音我哋都唔会停啊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唔好怒气啦，最紧要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城市噪音，麻雀遭殃。城市噪音除了会影响人类日常生活，甚至会损害听觉之外，还可能会影响同时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其他野生生物，例如麻雀等的生活。根据英国一项研究显示，在市区的麻雀幼鸟夭折率比较高，而英国城市地区麻雀的数目更急剧减少 71%。 后来科学家发现幼鸟夭折率高的原因是因为很多雀鸟的父母都要依靠听子女肚饿的叫声来作出喂食，而由于城市太多的噪音，令这些雀鸟父母听不到子女肚饿的叫声，不少幼鸟就因为这样而饿死，导致夭折率大为上升。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我觉得个反应是不需要太强烈。 我们很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的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你就吹水我，或者吹水扫我，就话呢个吴克俭啊，呢、這个吴克俭咧啊，就冇秘密访京。嗱，咁啊，即系谭耀宗都话怕咗我嗰啲咁嘅比而不伦，我又打个比喻啦。林毓华唔介意啊，林毓华揾你， 随时佢噶。 林伯走去大富豪啊，原来林伯咧就系大富豪嘅 上客啊， 上客。咁嗰日咧执笠咧，林伯又去啊，咁啊俾人发，俾个老婆咧就发现咗，就系做咩静鸡鸡走去呢个大富豪啊？ 咁啊，林伯就话我冇正鸡鸡去啊， 光明正大行 啊，报纸都有卖啊，不过嗰个报纸影咗出嚟啊，咁啊叫唔系秘密。嗱、啊，呢个唔好讲字啦，因为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新闻党嘅主席啊叶刘淑仪嘅，早晨啊 ，Regina， 早晨。 我今日睇报纸睇到话，你哋新闻党或者你个人系原则上支持呢个政党。 系咪呢个德育同埋国民教育？ 即系对呢个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嘅立场嘅系嘛？ 我哋原则上支持，每个国家都做国民教育噶啦。我都收好多不同国家嘅资料，鼓励佢嘅国民爱国。 咁但系呢个我哋都同意嘅。嗱，国民教育咧就系而家就被标签为咧不幸地啦吓，就成为一个反面教材啦。但系问题就系而家讲嘅国民教育唔系你睇到。外国嗰啲国民教育嘛，尤其是你对 呢 个 教材都系做得嘅水平点啫。我啱啱收到以色列政府送俾我一本书，教佢啲国人认识佢国家历史，人哋嗰啲做得好好。 咁系咯，咁而家个问题啦，我哋不如咁啦，阿叶刘淑仪啊，嗱、我哋就唔好俾国民为咗国民教育呢样嘢争拗，因为国民教育呢四个字咧就是、大是大非嚟嘅，即系等于问你使唔使食饭一样。嗱，我哋不如就住讲香港嘅教育制度， 中国模式， 而家呢个中国模式呢个教材，你认为系唔系可以接受嘅？作为一个家长， 嗱，我睇过嗰份教材，我觉得佢引述中国模式都系有啲偏颇，因为呢个学者咧，呢、這个意见咧，唔系美国嘅主流意见嚟嘅。 嗯， 啊，即系美国有咁多智库，佢呢个智库都唔系话排名好高嘅，啊。呢、这个2004年呢个 Ramos 提出嚟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国家嘅官员赵启正先生佢都讲过话，我哋唔讲中国模式，我哋讲中国案例，因为我哋中国唔输出自己嘅模式㗎嘛，唔系美国㗎嘛，周围输出民主。 係 呀係呀。咁佢咁嘅方法呢即系已经系有啲问题。 不如咁讲㗎啦，你对呢一本而家引起争议呢个教材，我哋俾一般家长学生教师认为洗脑嘅教材，你认为应唔应该将佢取消？嗱，简单啲，我哋唔好将佢太大标签啊！ 嗱，即系我谂呢种教材根本冇乜人接受， 咁咪应唔应该抌咗佢咧？ 就每个家长学校自己 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 都会研发一套新嘅教材。 阿叶议员啊，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学民思潮嘅发言人啊，呢、這个年轻人啊张秀贤嘅，佢打电话嚟话想同你加入讨论，不如由你同佢讲好唔好？ 我派紧单张啊，下次先好唔好啊？ 你惊咗佢啊？ 我唔 惊，你同佢讲两句啊！咁啊，小朋友打电话嚟，啊，你即刻话闪咁唔得噶。 好啊，张同学，你精简呢、這个啦。啊，张同学， 喂，我横风横雨喺街度揼喎。 咪扯埋一边啦，避一避雨啦，讲下电话先啦， 白啦。讲啲年轻人，我哋俾机会佢。 阿张秀贤啊，你同阿叶啊叶主席讲啊。 嗱，叶太，你旧年咧就话反对德育及国民教科嘅， 我冇反对咧。 唔系，旧年立法会发言稿讲埋，你仲要派埋施俊辉出嚟嚟我哋学记者会，你记唔记得啊？ 施俊辉系话有技术问题，佢唔系反对呢一科嘅，的而且确， 你 我身边睇过个稿啊， 好似反对德育及国民教科。 我冇反对国民教育，我坐喺嗰个教育事务委员会，我记得好清楚。 但 系 你 系 挂 banner， 你新闻 讲 你新闻讲挂 banner 反对德育及国民教科。 收尾我嗰啲年轻人搞错咗，我系已经 唔系我有出位定我哋， 我知道。 啊，张秀贤啊，你知唔知因为阿叶刘淑仪咧啱啱去完深圳翻嚟啊？ 施俊辉讲咗，我呢啲唔系同深圳无关。旧年施俊辉 有人叫你收声，可能 真 系我都好同情你啊！真系作非今事啊，作是今非。 但系你要承认你旧年有做过系咪啊？ 原则上唔反对。 喂，点解叶刘淑仪啊？你而家有个小朋友话你去年嘅立场同今日嘅立场唔同，点解你否认咧？即系你认为张秀贤，你认为张秀贤遮大炮喎？ 其实我又想为证喎， 我 哋而家 系我啲地区工作人员做。 即系又唔关你事 嘅。咗之后，我都同佢倾过，就撤销咗。 但系旧年咧，你哋记者会，你记者会就我哋记者会啦，你哋派咗施俊辉嚟，我仲记得施俊辉嘅发言噶。而家 YouTube 有片为证嘅，但系你唔会逃避呢样嘢嘅。 你我唔会逃避啊！你收尾我再同施俊辉倾过。 不如系公道起见啦，张秀贤啊！ 嗱，我哋唔使逼阿叶刘淑仪讲作非今时嘅嘢嘅，嗱，即系朝令夕改，只要啱就得噶。咁即系今日啊，叶刘淑仪，你哋嘅立场系支持国民教育，咁我哋就咁简单咯。 只不过系技术上好多问题要 唔系，即系讲今日嘅立场啊，你今日系支持国民教育 嘅问题噶，譬如唔够 唔系我哋支持你嘅立场，我哋支持设立，我哋支持设立中史科啊，但系我哋而家系反对国民教育科，因为。你中史先是一个正式的渠道去学习国民教育的，你而家同我讲，我支持国民教育啦。 另外开始一个独立中史， 我会支持国民 教 育啦。你而家偷换概念啫嘛，系。 究竟叶刘淑仪啊，你嘅立场系咩咧？究竟你支持国民教育定唔支持啫？嗱嗱，张秀贤就话你以前咧就唔支持嘅。 我都支持国民教育，但系我反对国民教育科啊嘛。 多谢。人哋美国几谷得几紧要啊，朝朝要。 喂，你唔好讲美国啊，你讲个教材话美国唔 得 噶。 国民教育咋？德国得公民教育咋？ 吓、啊？点解话？ 德国得公民教育咋？法国仲要哲学教育添啊！佢哋冇公民教，佢哋冇国民教育噶。 佢个名唔叫国民教育啫，佢用好多方法嚟鼓励。 咁点解香港唔可以叫公民教育呢？ 有啊，佢有公民教育噶。 但系点解唔可以叫公民教育？ 咁啊，再需要有嗰啲国民教育啦。 呢、這个教育局好多问题。 喂，其实叶刘淑仪啊，嗱，第一咧，嗱，我哋唔好纠缠不清啦，我哋不如好清楚问你今日嘅立场，你支唔支持呢个国民教育？系咁多嘢啦，唔需要再讲啦。 支持国民教育。 得啦，多谢你啊，多谢你电话啦，系，拜拜啦，阿张秀贤啊， 系， 嗱，你同啲政客拗冇用嘅，第一佢你听到你个名，佢已经想闪啦。我逼佢翻嚟同你倾偈嘅。第二，你不如同啲听众解释下。嗱，我哋喺广告之后咧，你讲讲旧年 系啊，呢个施俊辉讲啲咩咧？ 呢个叶刘淑仪嘅立场系乜嘢？等啲市民咧，等啲选民清楚知道佢呢个党今日嘅立场同以前嘅立场系作非今时又好，作是今非又好，好唔好啊？ 好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姜太公封神你睇过未？东星粤剧团打破开埠纪录，封神榜首现香港，台柱御东星御玲珑联同139位红伶同台演出，勇破十绝阵，大破万仙阵，场面壮观，千载难逢。设有抽奖，送出法器天福寿消灾难。7月24至29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门票现已于各城市电脑售票网发售，欲购从速睇封神榜。 一、二、三。想游水出色，等我教你几个招式啦。 好啊，教练。第一式系 出池面之前彻底清洁冲身，一定要识。 咁第二式系 落水之前穿过水帘同洗脚池，唔好唔识。 咁第三式呢？ 泳衣同其他游泳用品都要干净，这个你一定要识。有病就要留在屋企好好休息。做齐以上几式，想游咩泳式都咁出色啦。公众泳池齐享有，保持卫生，乐悠游。 吴克俭局长并冇去北京作咗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我觉得个反应系唔需要太强烈。 我哋好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嘅忧虑。 女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7，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学文思潮嘅张秀贤嘅，早晨张秀贤，嗱，不如你讲一讲个前因后果啦，同埋好多人喺 Facebook 咧话希望你将当年啲资料摆上我哋个 Facebook 度啊，摆翻上 YouTube 好唔好啊？ 冇问题啊，我而家就拍翻啲片就摆翻，同埋当年嘅立法会议发言，当嗰阵咧叶刘淑仪就系讲过话呢、這个。因为他们觉得德育及国民教科是不必要的，他们觉得中史科先，他们觉得要推行中史科咯，即是他们的立场很简单是这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呢就支持德育及国民教科，就算是自由党都话国字啊，今年。 自由党现在立场就说呢无可厚非啊，不要小心处理啊，可以考虑推迟就无需急于九月进行。嗱，呢啲人冚唪都缩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就算而家选举，我哋以为咧，逢真选举年嚟到咧，啲人就会讲真话嘅。不过你知啊，叶刘淑仪啱上个礼拜已经请咗去深圳照肺， 啊，你所谓讲真话都几难啊！而且老实讲，呢啲人都冇乜立场噶啦，你唔好对佢有期望先得噶。因为嗰阵时佢想氹你哋开心啫，佢以为可以呃细路啊嘛，咪揾条僆嚟同你哋倾偈，倾完之后佢而家几叻啊！佢话嗰条僆唔代表我噶， 地方官样样出错嘅啊！ 佢而家闹你啊，知唔知啊？扫把头，佢话你有乜嘢咪揾翻嗰条友咯？嗰条友叫咩名话？ 张秀贤啊，施俊辉。 我知道，但佢我就唔系嗰啲政客嚟嘅，我就觉得我就企硬噶啦，我就咁耐，我哋台民思潮一年几嚟都系反对德育及国民教科。旧年新民党同系同一阵线嘅，但系唔知点解今年就缩咗沙。我就唔知啦。 你知啊？呢个日久见人心啊！ 佢应该企硬添啦。 佢点会企硬啦？系佢够票就得噶啦嘛。佢最紧一样嘢喺呢个比例代表制里边，唔系单议席单票制啊嘛。咁啊，以扫把头嘅知名度啊，亦都有啲同路人，佢一定可以入到去噶嘛。所以佢使乜理你啫？系咪啊？ 所以我哋而家都系话，而家都系反对德国国民教科，仲要我哋迟啲就会出一篇嘅政治碎贴啦。就去各大嘅候选人度要求佢哋表明立场，特别系新民党呢啲啦。如果新民党到时都仲系而家呢个立场嘅， 喂，对佢仲有啲期望，我冇噶啦，就系听到我问佢噶啦，佢好坚持咁讲话，我支持国民教育。 我哋喂，梁振英支持者冇期望噶啦。 喂，我想问你一样嘢，我有个朋友有心人提议一样嘢咧，佢话点解你唔可以将一啲国民教育嘅，譬如佢哋啊而家嗰啲咁嘅洗脑嘅资料咧？其实我哋另外做一啲教材摆上网，啲教师咪可以冚下攞嚟用咯。 其实有嘅，因为我哋而家都系同紧教协合作紧，准备做一个民间指引嘅。 系啊，做一个民间嘅国民教育嘅教材指引啊。 系 啊，我哋做紧。 你会做噶嘛？ 我哋会做嘅、 啊。做咗话俾我哋听，我 咁你呢个叫咩模式啊？叫香港模式啊？ 冇模式嘅 啊！ 坚持翻，一定要有反面教材啦。系、就是、我哋。唔系连本中国模式讲毒奶都唔睇呢个赵连海噶嘛？即系嗰份嘢系离谱到咁样，仲要吴克俭今朝写文话，我哋系误导人哋咯，即系佢冇开名咧，但系话有坊间上面有人误导咗好多家长咯。但系你睇清楚件事就知边个误导边个啦。佢话中国模式嗰本书系迟过即系系早过嗰、那个最新嗰份课程指引。但你去年都出咗份啦，点解唔去跟去年嗰份啫？仲有教联，其实教联嗰、那个即系冯剑腾啊，即系父辈啊，我同我上个电视节目就讲话呢份嘢其实系通识科嘅现代中国嗰个单元嘅教材，所以佢哋根本就摇摆不定。即系佢哋而家系不断咁样改变自己立场，所以我见唔到见唔到理由系即刻今年要推德育国民教科咯。 好啦，我哋而家冇啊，29号就一定要上街㗎啦，冇得傾㗎啦，为咗我哋下 一 代。 上街啊， 唉， 政府聽，我话俾政府聽，我哋唔好恰囉，特别佢对觉得我哋中学生点会叫得人咁样上街，所以各位更加要上街囉。 好，多谢电话张秀贤啊，继续努力啊。 Okay, 林毓华讲翻我啲比尔不伦啦，啊，正话我都同阿谭耀宗讲，我都费事嘥气嘅直情。佢嘅意思即系话国民教育，第一就同佢拗国民教育，等于同阿扫把头拗国民教育一样嘅咩？国民教育系全人哋国民教育同我哋个国民 教 育啊，我哋国民教育咧就一面倒系我哋做洗脑嘅，啊，即系所有唔好嘅嘢都成为好嘅嘢。第二样嘢。谭耀宗话：咁有啲嘢又好又唔好，而家呢个资讯发达嘅，你啲学生可以老师教咗你有啲唔啱嘅嘢，你可以唔学嘅，你可以唔识嘅。咁喂，教育一样嘢好简单，我唔系做教育嘅人都知道，你好重要系要灌输正确嘅信息俾啲学生㗎嘛。啊，同埋你喂，除非咁，你拿住呢本啊。洗脑嘅资料就话嗱呢份嘢所有讲嘢都废话嚟噶，你唔好学啊！啊咁又唔同、啊，你明唔明啊？嗱、啊，所以咧，唉，我费事同佢讲，咪直情就话一粒曱甴屎跌落窝竹，你或者一只老鼠跌落窝竹度，或者滴嗰两粒飞霜落窝竹度，你谭耀宗同埋你咪见，你咪照匹嚟食咯。啊，如果你真系咁嘅原则做嘢，咁嘅逻辑嘅话，嗱、啊， 因为如果用咁样嘅逻辑就好弊噶啦，咁以后咧就可以话毒品都冇乜所谓嘅吓。即系啲散播话啊，毒品原来食完之后咧，就你可以有一个好唔同嘅状态咁样啊，资讯流通啊嘛，佢哋知道晒系有祸害噶，咁样唔通噶嘛，真系吓。 反对洗脑式国民教育风波声势越吹越大，咁除咗教育界同埋学生都组织起嚟反对之外咧，家长亦都企出嚟啦。咁佢哋组成咗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而佢哋嘅 Facebook 组群诞生咗十日以嚟咧，已经有5000人加入。而法理联署四日咧，就已经有1137名家长响应。筹款方面亦都筹到120,000元。面对反国民教育行动越吹越烈咧，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昭芬琴日出席活动嘅时候就表示啊，本港已经系国家一部分，同内地嘅经济越嚟越融合，因此认识国家咧系有需要。教育局可以俾学校空间去选材同埋处理内容，但系唔应该停止推行国民教育。咁对于家长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罗范昭芬认为咧，家长嘅反应系太过强烈啦。 我自己觉得个反应系唔需要太强烈，因为其实国民教育咧都系不自今日始噶啦。喺回归以来咧，我哋都有即系让同学咧多啲理解国家嘅状况。家长与其话系话要停止，即系我唔觉得我哋系要因噎而废食。而是应该咧系朝住一个健康嘅方向，去推展呢个国民教育。咁所以停顿并唔系一个即系合理嘅选择，反而就系点样大家去共同努力去做好佢。 罗范昭芬指，本港学生可以独立思考，所以不存在洗脑。 第一届考通识嘅成绩嚟睇咧，我觉得我哋啲同学基本上系有个独立嘅思考能力嘅。絕對是不存在洗腦這個情況。香港的社會亦都資訊非常發達，流通亦都非常暢順，各方面的資訊都會有。家長呢自然他亦都可以就著他對國家的認識，對他的子女自然亦都有些影響。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今天起在三份報章刊登了聲明，聯署人包括陳日君書記和不少家長，他們要求政府9月之前要煞停國民教育科的開展期，重新諮詢。咁我哋听下呢一份嘅公开联署声明嘅内容啦。 公开联署声明系咁样写嘅：我哋系一群关心孩子教育嘅家长。国民教育旧年来势汹汹，我哋最初隔岸观火，相信香港政府咧唔会太过分，相信教师组织会撑住，相信老师能够坚守防线。我哋都相信喺屋企亲自教授咧口述历史同生活经验，能够对抗指鹿为马嘅洪流。直至由政府公帑资助出版《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出现，我们惊觉原来国民教育可以是这么以偏概全，混淆是非黑白。我们不反对孩子认识中国，但是教育局颁布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课程指引中的国民教育概念偏颇、倒退和落后，未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之余，教学示范中更不乏荒谬和匪夷所思的例子，令到我们感到担忧和愤怒。孩子的教育家长绝不容别人乱理，连中学生都站出来，家长又怎能够袖手旁观呢？为此我们成立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提出以下的立场和诉求。一，要求教育局立即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课程指引，叫停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试行计划，并且重新启动全面的公开咨询，以家长、前线教师和学生为重点咨询对象。在未有结论前，学校不应该在今年9月新学年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二，我们不反对仔女深入认识中国，但是对中国的认识应该是超越狭隘的国族主义，并且引入更能与世界接轨的公民教育内容，包括探讨公民在本地国家和国际层面应该担当的角色，以及培养公义、和平、多元、包容、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三，我们认为教育本来就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从多角度出发，客观持平地认识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状况，同时教育学生理解和尊重多元民族的文化。四，我们强烈谴责教育局浪费公帑，资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观点偏颇和内容错误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并且是强烈呼吁全港学校和老师弃用所有这一类的劣质教材。五，对于政府监察外判国民教育教材的表现，我们深表失望。我们强烈地要求教育局全面公开交代现时拨款资助教育机构撰写教材的情况和账目，以及外判的条款和审批准则。 最后，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的成立不是一时之兴，长远而言，我们将会以家长之名持续监察，包括约见教育局和各办学团体，了解他们实施国民教育的方针，并且适时对外公布，等家长一目了然。我们将孩子带来这个世界，有责任教导他们明辨是非，面对谎言和歪理一定要反抗到底。如果你是家长，亦都请出来守护自己的孩子。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 咁呢个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咧，就发动全民参加729大游行噶。咁呢个名为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29大游行嘅详情咧，就系举办日期咧就下个星期日，即系7月29日啦。起步时间咧就下午3点正嘅，集合地点系维园足球场，而游行嘅终点咧就系去到金钟新政府总部。咁佢哋就建议咧，大家系着黑色或者系白色衫作为呢个嘅服饰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9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强烈热带风暴韦森特集在香港东南偏南约30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稍后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来往愉景湾和梅窝的渡轮服务已经停航，五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和塔门，以及来往塔门和黄石的渡轮服务亦都已经停航，但来往香港仔和榕树湾的渡轮服务就维持正常。三湖海船务的渡轮航线由平洲开出的尾班船已经在早上的8点36分开出，而由喜灵洲开出的尾班船时间就是早上的9点。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早上九点开始的航班将不经大澳。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职业训练局亦都宣布所有的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停课。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今日在多份报章刊登联署声明，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声明提出5项的立场和诉求，包括要求教育局立即撤回指引，叫停有关的试行计划，重新启动全面公开咨询。声明强烈谴责教育局浪费公帑，资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观点偏颇和内容错误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呼吁全港学校弃用。民建联主席谭耀宗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表示，支持推行国民教育科是因为在一国两制下，学生应该多些认识国情。他又指出，国民教育科的教材并不存在洗脑。 都明白到即是近期啊，有些家长啊，或者有些老师有些担心，那这个不是逐步来咯。但你如果讲关于教材的问题呢，就洗脑呢，我觉得香港的社会是不存在洗脑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很开放啊，各方面的知识呢都是全开放的。但年轻一代呢亦都不是说啊咁容易啊，你讲乜佢就一定就接受晒，全部接受又都唔系咁嘅情况。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否认讲过反对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他同学民思潮成员张秀贤在本台节目对质的时候，重申他是支持国民教育。 不是我们支持你的立场，我们支持设立，我们支持设立中史科，但是我们现在是反对国民教育科，因为你中史先是一个正式的渠道去学习国民教育。你现在跟我说我支持国民教育， 另外开始一个独立中 史科，我会支持国民教育，你现在偷换概念而已， 支持国民教育。 另外，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又联同13个团体星期日会发起游行，反对推行国民教育，预计有1万人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由华盛顿去科罗拉多州发生戏院枪击案的城镇慰问死伤者家庭，当地都有仪式悼念遇害的死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多云，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沙头角公路咁啊向沙头角方向近呢个龙跃头村公所慢线有宗交通意外噶吓，龙尾后边嘅马色路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睇翻出边嘅放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咧，好远嘅车龙啊排翻去北角码头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两边已经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呢边龙尾都左摇右摆噶吓，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噶。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就芜湖街。咁东隧过翻香港方向咧，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少少噶啦。咁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睇埋新界区咧，两条隧道。狮隧出九龙方向，现时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仍然枕住小沥源，冇乜点变噶吓。系啦，时间越晏啊，车龙越多，马路就越乱噶。正如选举期越近，嗰啲政客咧点啊，好似车龙咁啦，左摇右摆啦吓。一时又话反对国民教育，一时又话支持。唉，唔系啦，唔系唔该各位参选人啦吓，喺你哋嘅政纲上边写清楚啦，鸡乸咁大只，是否支持国民教育？等我哋啲选民啊好拣啲啦，好唔好啊？嗱，因为呢啲嘢。影响下一代的可大可小的，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6，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吴克俭局长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我觉得个反应系唔需要太强烈。 我哋好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嘅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7， 我而家电话旁边都有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起人啊，陈色之嘅，早晨， 早晨，早晨， 大班早晨， 喂啊，罗范招芬话你啲人反应过激，咁点解咁激咧？你可唔可以讲下咧？ 我都唔明点解佢觉得我哋激、啊， 你上街嘛，又登报纸又叫人上街， 登报纸系一个非常温和嘅表态吓，冇任何嘅激烈行动，自己走去银行入100蚊张咁样去夹钱去出个声明，咁都话激。我觉得他们的接受能力很低、哦、游行是和平的抗议方法，我们不是说要打砸抢、哦、我们现在，所以麻烦家长有反应，但是那些官员可不可以理解一下我们的忧虑，而不是一方面说你一有行动 一有啲反應就話我哋強烈，咁我覺得接受唔到咯呢樣。 佢想佢全香港人做順民啊嘛，政府話乜都話啱。 佢係覺得哇，我哋天上面講啲乜，你哋就受啦，咁係最好啦。 呢啲就叫國民教育咯，佢就想達到呢個效果。 呢、這個就係最好嘅國民啊！呢啲就是。 其實今次我就覺得咧，政府呢個國民教育咧，就掀起咗啊，即係啲家庭核心價值嘅。即系大家都关心啲小朋友，我哋下一代嘅教育噶嘛。咁你而家突然间要帮我哋洗脑咧，就即系冇得再忍噶啦。大家要企出嚟噶啦。讲紧今个礼拜嗰个游行咧，你哋准唔准备？如果有好多人嘅时候，你可以应付到噶嘛？ 嗱，讲真啦，我哋点会识搞游行啊？咁我哋都系靠其他嘅组织一， 即系有其他组织帮手， 有经验嘅组织咁样去做嘅啫。咁我哋能够做嘅就系呼吁家长，如果你都觉得国民教育系有问题嘅，你都走出嚟。 系咪教协同埋呢个民阵都会支持你哋噶嘛？ 民阵我就唔知喎，教协同学民思潮就一定系噶啦， 即系教协就会，因为教协就搞游行嘅老手嚟噶， 系因为 我哋唔需要担心嘅咁就。 其实教师都好惨噶， 系 即系我问过 夹心人啊佢哋啊， 我问过啊其中一位老师，我话其实你觉唔觉得啲家长好恨憎咧？即系喺度指手画脚吓，成日又话要监察学校，又话俾个压力学校，佢话其实啲老师咧暗喜啊。 嗯， 佢 即系中意有人出面帮撑 佢哋 啦。 佢哋学校上边有啲决定，教师就要执行。但系而家咧，家长喺度话要监察，咁教师咧自己都觉得即系匿埋笑啦喺度，就系话终于有人帮佢哋出头。 嗱，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啱啱升中嘅阿林小朋友嘅，嗱、不如咧佢作为学生，等佢切身嘅感受同你倾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啊，阿林小朋友， 林同学。 你好，大班先生，你好啊！ 系啊，我哋而家有阿陈色芝喺电话旁边，你知唔知陈色芝系边个啊？ 唔好意思啊，唔系好认识你。 系一名家长嚟嘅 啫，即系今日发起嗰、那个即系签名咧，佢系个发起人之一嚟嘅。 陈小姐你好。 早晨啊，系啊。 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对国民教育嘅睇法啊，小朋友？ 嗱，我大班先生，我就觉得咧，我系绝对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呢个课程呢、這个科嘅，系啦。我绝对反对嘅、 啊。你又何在？ 就系咧，嗱，我哋人类咧，系咪与生俱来就已经系爱自己个家庭咁啊？自己家你自己都爱你自己个家啦，系咪？呢个与生俱来噶嘛，系咪？冇需要呢个刻意去教导噶嘛？我哋系与生俱来自己爱，你使乜去教导咧？如果呢个家对我哋更好嘅话，我哋就会更加去爱呢个家啦。咁但系相反，如果呢个家表面上系假民主，表面上系民主 ，sorry， 但系咧实际里边咧。是你乜都禁，你乜都讲咩咧？佢就打压你嘅话，咁你又觉得点咧？而且如果咧你系想提点下佢，但咧佢亦都系唔理你，仲要绑住你唔俾你讲嘅话，咁你又觉得点咧？所以咧，如果你去刻意去教导呢个国民教咧，我觉得系冇呢个意义喺度咯。 嗯， 哇！呢、這个小朋友升 form one 啊，你 系啊，啱啱今年派到第一志愿啊，好开心啊， 犀利 啊！系咯，佢考呢、這个系通识考定系五粒星星啊？ 呢个风波同学会同学 你要继续努力，要接棒啊！知唔知道啊？我哋 系啊。 好啦，咁啊，陈色芝啊，其实而家即系你估计呢今个礼拜 星期日廿九号 会上街啦。 我其实暂时估计唔到，我谂呢、這个即系力量要喺呢个礼拜里边酝酿啦，即系麻烦你哋。 但我哋个目的就系一定要去停止呢个国民教育噶啦，系咪？ 啊，呢、這个好清晰嘅要 吓。呢、這个越嚟越有把握噶啦，我觉得。即系随住办学团体都纷纷和应咧，其实我觉得教育局嘅压力已经越嚟越大，佢 可 以再系吓、啊， 可能唔黑键都唔听啦、 啊，唔听哦，佢唔听咁点算啊？咁 點算？咁因為咧，你市民嘅力量咧，唔中意可能影響到啊，唔喺見呢個教育局局長決定啦。既然佢一意孤行嘅話咧，其實咧，市民我哋嘅根本上咧呢個唔喺見咧，中央嘅事話佢都冇可能反對噶嘛。 係，咁你有咩行動咧，啊同學？ 我就覺得咧，如果咧佢真係要發動呢、這個國民教育科嘅時候咧。咁如果真係要推行呢個國民教育課呢，我覺得應該同學呢喺呢個科目嘅課堂上面呢積極呢去討論呢個問題，積極同老師去辯論下呢個問題囉。 但如果个个好似你咁叻就话啫，但而家开始嘅系小学，即系一年班已经六岁就要读呢一个身份认同咯。 系啊系啊， 我谂佢冇咁嘅能力去抗衡。 系啊，我知道小一咧嗰啲小学生咧就可能自己冇咁嘅能力啦，但系咧可能啲你平时佢接受咗翻嚟嗰啲教育咧就应该。多啲同家長講翻，然之後由家長灌輸翻正確嘅信息俾佢咯。 係，但係我覺得啲小學生佢，你唔係叫佢做佢就會做噶。啲小學生唔會無端端翻屋企話：阿媽，今日我又升咗旗啊！我又唱咗我唱祖國，佢 唔會 噶。佢唔會嘅，變咗其實家長咧，其實唔係太知佢哋喺學校學嗰啲乜嘢嘅啫。 根本上個根本上個文教個制度已經好有問題咯。 點解小學推行就係佢趁住你仲係即係白紙一張嘅時候，佢就灌輸咗好多情感啊、身份啊、嗰啲咁嘅問題落去佢個腦袋嗰度。 林小朋友話呢啲就叫洗腦啦，明唔明白？ 佢方蚊嘅時候就唔係好似你咁 洗腦教育咯。 佢到读中一就唔会好似你咁清醒㗎啦。 好啦，多谢两位啊， 多谢晒。 关心呢个国民教育嘅朋友，其实唔单止自己有冇细佬哥嘅，或者细佬哥已经唔喺香港读书啊，又唔系读主流学校啊，又或者已经大晒啊，出咗身啊。喂，你都有下一代嘅，而家就牵涉到我哋家庭嘅核心价值。所以喺今个星期日呢，无论如何呢，7月1号嗰日如果你有上过街嘅，你今日今个星期日一定要再上街。啊，冇上街嘅，喂，而家都唔系讲社会嘅核心价值，而家讲嘅家庭嘅核心价值。而家有人要将我哋啲小朋友洗脑，你唔出嚟都唔得㗎啦，即系冇得避㗎啦，今个星期日。所以我呢就话俾大家听呢，啊，大大声声话俾钟庭耀听，啊，今个星期日上街，啊，有几多人？睇下钟庭耀够唔够胆又去数人啦！今日礼拜真系嗱，讲翻呢个啊，吹水我就话吴克俭咧就冇秘密上京嗱，咁，啊，我打个譬喻，就话林毓华咧，原来当年咧，林白话冇乜所谓噶，林白话啊，佢当年咧原来系大富豪上客嚟嘅，呢个举例噶 啊， 咁所以上个礼拜人哋执笠嗰时咧就请咗佢去。佢系静鸡鸡，佢冇话俾老婆听。咁嗰日咧就佢老婆唔知去咗边，点知第二日报纸啊鸡乸咁大个字，鬼死咁大张相就话林毓华林伯重温故地， 佢送别呢个大富豪 啊接受记者访问啊。 咁 我老婆就 我又可以阿梁振英嘅讲法啦吓， 唔系你冇接受记者访问，系影咗你张相， 哦，影咗张相 系大富豪发出嚟嘅张相，咁，哦啊，你老婆揸住嚟问，咁你话我冇秘密啦，我边有秘密啫，我交流下啫嘛，见下啲老朋友啫嘛，有咩秘密啫？ 大班你唔知啊，我嘅工作岗位以前喺电视又好好啊，叫资料搜集，我哋边度都要去噶嘛， 即系你去过噶啦， 边度你都去过噶啦，即系 咁呢啲就唔系叫秘密。呃人就唔系叫秘密，你根本隐瞒你老婆，唔想你老婆知道你衰嘢啊！点知俾大富豪踢爆咗咧？你就话呢啲咧就唔系秘密啦，呢啲咧就系吹水我啊！唉，呢，這个吹水我讲乜都死噶啦！嗱，仲有个问题就话呢个吴克俭咧，嗱，死撑呢个国民教育，喂， 撑唔撑得住先得噶？ 系人都知道你呢啲人去过北京嗱，吴克俭就暗度陈仓，静鸡鸡走上北京见教育部。局长分分钟就被人召废，因为好衰唔衰呢，人哋嗰闹嗰本咩呀，嗰本教材 叫做系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 咁你又闹埋一份，又系划清界 线，又系偏颇啊。 跟住呢就俾阿杨耀宗校长出嚟喝你，喝完之后呢都未够，请你上北京召废。叶刘淑仪嗱，俾啲小朋友踢爆咗啦！去年佢仲企喺啲学生嗰边嘅，反对国民教育嘅，去完深圳一趟咧，翻嚟咧即刻话唔关我事啊！我唔系我嚟噶，我条僆嚟嘅啫嘛。你有咩问佢咯？问我做咩啊？喂，呢啲人点解咁惊讲真话嘅咧？我始终都唔系明白呢样嘢。 立场唔够坚定啦！嗱，你话如果吴克俭啊一路继续讲话系啦，呢，這个手册有问题嘅，我哋而家撤销啦。几好啊，系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其实经痛咁犀利咧，都系个子宫本身个肌肉痉挛。咁你譬如有肾虚啊，或者本身内分泌失调啊，咁啊，梗系要揾中医师睇下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麟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日本艺能界被誉为天籁之声，藤田惠美。 藤田惠美小姐咧，点睇《温暖的诗句》呢一首歌？ 最屘都系 passport。 咁呢一首歌好似佢自己嗰个 passport 咁样咯。 今个星期二黄昏6:00到9:0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奇想曲》陈海琪专访藤田惠美。 喂，老细 啊！话时话啦，如果听朝都系咁大雨，要出埋红色同黑色暴雨信号，我哋使唔使翻工先？ 系咯系咯，有冇得早啲走啊？又或者人工又点计啊，老细、嗯？ 喂，咪啦，老细，计我话咧，不如我哋预先制定有关台风同埋暴雨期间嘅工作安排，到时咪唔使拗咯。 我唔识制定呢啲工作安排噶、啊。咦，唔紧要，老细，劳工处印制咗一本指引，不如我去劳资关系科嘅办事处嗰度攞本翻嚟俾你睇下。如果有问题，你又可以打呢个热线电话271717 问下咪知咯。 好，嗱，你一於攞本翻嚟，大家谂下点做？ 好，好，快啲生出。 好，好，好。 吴克俭局长并冇去北京作咗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我觉得个反应系唔需要太强烈。 我哋好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嘅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20啦， 我哋电话旁边有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啊，黄国兴嘅，早晨，黄国兴。 早晨，早晨， 早晨，大班。 喂，睇到今日报纸访问过你，你个立场咧就系支持呢个国民教育啊，系嘛？ 我觉得呢个德育同国民教育呢就推行就无可厚非嘅，不过呢就事缓则远，咁我觉得呢就係、是、当局呢就应该同呢个教育机构啊、老师啊、家长啊、同学嘅代表呢，大家係应该多啲加强嗰个沟通，就令到事情呢就可以呢係 其实黄国兴啊，嗱，讲公民教育呢样嘢咧，其实个标签咧，公民教育好正确嘅， 做咗好多年噶啦， 全世界都有国民教育噶啦。嗱，我哋唔好讲国民教育，因为讲呢样嘢，即系问你阿妈系咪女人，你实话系噶嘛。嗱，个问题就系而家出现嘅问题就系嗰个教材出现问题啊嘛。咁你不如倒翻转头，我哋聚焦讲啦。咁你支唔支持用嗰啲咁嘅中国模式嘅教材去教我哋啲下一代啦？ 我就觉得咧，就 你有冇睇过先？你有冇睇过教材先？ 我 哋冇睇过噶。喂，你冇睇过，冇乱噏嘢。第一，大佬啊，好，好得人惊噶。嗱，我不如咁啦，我揾个同学仔。嗱，我哋电话旁边有个同学仔啊，今年读 Form One 嘅阿 Ron 啊，阿 Ron 啊，曹小朋友同你讲下好唔好啊？或者你未睇过咧，我哋一阵又或者揾埋学文思潮嗰啲小朋友教下你啦。阿 Ron 啊，你有冇睇过嗰个教材啊？ 我咧就暂时未睇，但 我、哦、你两个都未睇过嘅。嗱，我哋咁我哋咪你同阿黄议员倾住先。啊，我哋监制揾埋学文思潮或者揾埋嗰啲睇过啲小朋友同你一齐倾，好唔好啊？嗱，你同阿、啊、你同你话俾阿黄议员听，你个立场系点咧？好唔好啊？ 我阿黄生，但系其实咧国民教育自己冇罪嘅，但系中国模式咧就你会唔会承认有啲洗脑啊？ 我就觉得咧就系、是、诶。对自己嗰个 即系国家里面咧，即系有啲应该当全面去睇啦。 哦，唔系，即我净系要听你，你觉唔觉得咧？ 我觉得事实系点样，咪照系事实系咁样去讲咯，系咪？就唔系应该咧，系即系片面，应该系全面嘅。我觉得 系 啊，应该要全面去睇。 你觉唔觉得咧？国民教育咧系有啲偏颇嘅。 对于佢嗰个教材，我就冇睇过，真系评论唔好。但系咧，我就觉得咧。 你一三先， 咁 呢个系咪已经有黑 剑咧？系咪当场啦？即系逼 我哋讲两次，话我哋 公 开。做乜？点解电话断咗？喂，两个电话断咗啊？ 喂， 阿 Ron 喺度，哇，国庆走咗佬啊！喂，咁啊好大镬啊！原来有人咧未睇过国民教育，未睇过嗰个中国模式嘅教材，有人就问佢哋支唔支持啊？我就支持。喂，呢啲系咩人嚟嘅？呢啲就系。奴才呢啲就系咧被洗脑嘅人先至会讲呢啲嘢，你都未曾知道嗰样嘢系乜，你人哋记者真系问你，你就话个立场系支持啦，我就唔系好信嘅。我认为王国兴咧就好聪明嘅，因为而家选举临近咧，啊佢就即系点点啊呢个左右逢源，大小通吃啊，又唔敢表态。你问到佢国民教育梗系支持啦，妈系女人系人都话系噶啦。啊，再讲落去就唔系噶啦嘛。原来佢冇睇过噶，佢话佢冇睇过啊。嗱，曹小朋友啊， 系 你作为一个小朋友，你今年几多岁啊？ 12。 不如你教下啲大人，教下啲 uncle 啊。如果有啲你未睇过啲嘢，你可唔可以走出嚟话俾人听？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啊，就话支持嘅咧？ 梗系唔得啦，同埋我想问下你，共产党有冇叫你出嚟讲噶？ 咁啊，佢走咗啦。共产党就唔使叫噶，啲识 do 噶，你知咩？有啲叔叔咧就好醒嘅，即系识捞啊！嗱，听讲啊，唔应该教埋你啲咁坏嘅嘢噶。做人咧就要揾讲原则嘅。嗱，而家黄国兴嘅电话翻翻嚟啦，小朋友。 系啊系啊，你喂，先唔知点解系？ 唔紧要，唔紧要。其实黄国兴啊，嗱，我讲俾你听，嗰个教材出现啲咩问题咧？就讲紧个中国模式就好偏颇嘅，即系中国所有包括政治制度好，嗰个国情好，都系全部系对嘅，就攞美国一啲 政党之争啊， 对比，即系就喺个政制度一党专政同多党制嘅分别啊，美国嘅多党制咧就令到啲市民民不聊生啊，咁即系一啲咁偏颇嘅教材。咁嗱，而家我讲咗少少俾你听啦。咁你觉得你会唔会支持啲咁嘅教材咧？ 嗱，呢个咁样嘅偏颇嘅观点咧，我就唔系好赞同啊。即系如果系呢啲咁嘅偏颇嘅观点咧。我相信都是有误导性质啊，咁佢其他啲我就唔知佢点样啦。 嗱，阿黄国兴啊， 你头先讲嗰个， 而家呢个学民思潮嘅， 我就唔赞同。 喂， 曹小朋友啊，嗱，而家我哋有个人加入啊。有个学民思潮嘅其中一位召集人张秀贤同学咧，就喺电话旁边嘅。张秀贤你好，你识唔识阿黄国兴啊？有冇同佢对过话噶？ 我冇同佢对过话。 张秀贤，你今年读几年班啊？ 我今年 form 6啊， 你今年读 form 6啊，你话俾黄国兴听，因为佢话佢未睇过国民教育个教材，不过咧佢就表个态咧就支持国民教育，咁你可唔可以令佢即系讲一讲俾听嗰个点解你哋反对嗰个国民教育同埋教材好唔好啊？ 嗱，首先阿黄议员有冇睇过成份教材？ 佢冇啊，佢话咗冇噶啦，佢话咗冇噶。系 咁，你知唔知佢点样形容共产党啦？ 点样啊？系 你知唔知佢点样形容共产党？ 佢唔知噶，佢唔知。 我又唔冇睇过，你讲啦。 你认唔认同系佢系呢个进步无私同团结嘅执政集团啊？ 我就觉得咧，就我又唔能够单凭你咁样嘅复信去评论。 黄议员，我哋要听到你嘅系定系 应当系全面去睇啦。但我唔知佢点样写法。 其实咧， 无论边系咪政党都，其实我哋都应当咧。是全面嚟去睇 其实成本书呢好多都系赞中国嘅。咁呢就两版反思啦。但系呢毒奶事件呢赵连海就冇提过喎。即系你哋当年一班嘅人大政协写信为赵连海申冤，但系呢个中国模式嘅教学手册竟然冇提赵连海嘅下场系点喎。即系我觉得啦，如果呢本教材喺中学嗰度推行，中学 可能就會有獨立思考啦，有啲人。但係你見到好多電、好多新聞都見到，可能有人已經可能俾佢洗咗腦啦。但係你而家係小學推行喎，小學生有冇獨立思考，有冇批判思考能力啊？即係小學生要學嘢係要依靠個老師㗎嘛。如果你老師係俾唔到一個全面嘅知識俾佢俾佢嘅話，咁如果淨係得政治灌輸嘅話，我哋下一代小學生會點啊？你諗你不如你諗下。即係我就知你工聯會係一定會企硬支持體育及國民教育科㗎啦，但係你可唔可以喺企喺學生嘅角度諗一諗，企喺家長嘅角度諗一諗，唔係話羅范昭芬話班家長激，佢哋激學好嘢嚟㗎嘛，佢仔女嘅前途係佢哋要見到，佢哋要對佢哋負責㗎喎、哦，佢哋而家連良心過唔到，所以出嚟企出嚟反對，但係你哋而家就要保驾护航，为咗强推德育及国民教科可以无视民意嘅，我想问你点解释呢？ 嗱，我咧个人觉得咧，呢、這个国民教育好，德育教育好咧，就应当都系要全面，就实事求是啊，全面去睇。我唔认为咧一啲偏颇观点咧。就可以同意嘅。 咁既然你而家知道啲偏颇观点， 咁黄议员你觉唔觉得偏颇先呢、這个？ 黄议员，我哋同意国民教育，但系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啊。 应当系全面实事求是。 黄议员，我唔理你使唔使，佢使唔使全面？你而家觉唔觉得佢哋做得啱？ 唔系，咁你而家立场会唔会改变咧？黄议员， 系啦，两位同学向你解释咗之后吓， 你会唔会改变你哋嘅立场咧？ 我讲我自己吓，因为咧。我一路都嘅睇法都系咧，应该系全。 好啦，我哋要听 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梁延刚话，本港嘅风力会进一步增强，但预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机会唔大。 天文台在今朝的5:20呢就已经发出了三号强风信号了。韦森特呢亦都增强为一个强烈大风暴。根据现时的预测路径呢，韦森特呢就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呢采取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越近华南沿岸的。本港风力呢日间呢会进一步增强。三号强风信号呢就将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除非韦森特加快移向华南沿岸，否则日间改发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的机会呢是不大的。 强烈热带风暴韦森特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约30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稍后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来往愉景湾和梅窝的渡轮服务已经停航，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和塔门，以及是来往塔门和黄石的渡轮服务亦都已经停航，而来往香港仔和榕树湾的渡轮服务就维持正常。珊瑚海船务的渡轮服务，由平洲开出的尾班船和由喜灵洲开出的尾班船已经是停航。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在朝早9点开始的航班不经大澳。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职业训练局亦都宣布所有的展能发展中心今日停课。港股是裂口低开，恒生指数现时是跌紧381点，报19000，刚刚跳了，现时跌幅是超过400点，恒指跌紧474点，做紧19165点，跌幅超过274点，做紧9296点，跌幅接近3%。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今日在多份报章刊登联署声明，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另外，关注组联同13个团体星期日会发起游行，反对推行国民教育，预计有10000人参加。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量大浪的五多云，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有蛇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随后两日仍然是有狂风骤雨，初时的风势颇大。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3号的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黄大仙中心咁有宗交通意外噶吓，龙尾喺后边嘅蒲岗村道啊。另外跟进翻，咁啊较早时沙头角公路向沙头角方向近呢个龙跃头嘅村公所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不过上市仍然车多，龙尾有待消化。呢分钟排翻去后边嘅联和墟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唔该各位吓。好啦，走翻过对面海睇睇港岛区个放工车龙先吓，系翻工车龙先真啊。不过告示打到过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几远噶？排翻去北角码头，冇乜点变道啊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未实施间封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中山纪念公园啊。好，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排翻去边都见到啦吓。见到镜头话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开始车多啦。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车多铺满一阵。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系正常噶吓。系啦，黄主任喺深圳日前就见嗰班建制派人士，即系爷爷同啲孙仔孙女见下面饮下茶都好正常嘅。嗱，各位乖孙要听爸爸话啦吓，唔好激爸爸啦，仲有啦。帮手推下国民教育啦，趁佢哋细个同佢哋洗头，顺便洗埋个脑啦吓。哎嗱嗱，以上啊设计对白啊，如有雷同，实属影射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取替黑客殃及网民。一般来讲，政府拿到法庭的手令取替某些非法网站，不会令到网民上不到网。但是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同世界各国多个执法机构取替一批黑客主机的时候，就令到10万人暂时上不到网了。这些机之所以上不到网，因为他们中了 DNS Charger 的病毒。病毒令到这些电脑必须要依赖黑客的主机进行网址的剖析工作。而当政府关闭这些主机的时候，就一时间不知道找哪一度转移网址，造成上不到网的现象。只不过中了毒的电脑只要清理了病毒就可以正常上回网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我觉得个反应是不需要太强烈。 我哋好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嘅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1，网上嘅反应咧就好热烈嘅大班啊！就虽然未包未到狂热，咁大家对呢啲后生嘅同学咧嗰个意见咧话。唉，后生可畏真系啊！ 嗱，呢啲人咧就未受过或者未受到污染。 嗯， 我哋嗰几位同学咧，阿 Ron 啊，阿林小朋友啊， 张秀贤啊， 佢哋暂时咧 都未曾受到嗰个洗脑教育嘅污染，所以我哋嘅下一代呢仍然有希望。但问题如果第日推行咗呢个国民教育之后呢， 啊、 我哋想再见到好似 Ron 啊、学文思潮嗰班啊年青人啊同埋林小朋友呢啲呢，我諗都幾難啊。所以點解我哋要堅決反對呢個洗腦嘅教育。 小一就教啦，真係白紙一張。 我哋嘅電話就1872111，等大家明白啊。嗱，我哋而家搵咗呢三個小朋友，一個就 Walter, 叫林小朋友升中一，一個就 Rod, 就升中二嘅、 嗯、 就喺呢個 ESF 讀嘅。一個呢就 Janice 呢，就喺英國放暑假返嚟嘅大學生。嗱咁啊，老中青一齐，但系三个咧，我呢都讲咧，嗱，第一，佢哋系好有独立思考嘅、嗯；，第二，佢哋仲未曾受到呢啲国民教育嘅污染，未曾被洗脑，所以佢哋有独立嘅思考。嗱、嗯，咁、嗯、我哋而家咧，嗰、那个唔系 Janice， 嗰个系 Johnny， 系唔好意思啊，老化。嗱，三位小朋友，嗱，你哋，我将个麦咧就交俾你三个喺个电话嗰度咧，大家。讲讲呢个国民教育嘅睇法， 不如大姐姐带起嚟讨论先啦。 好唔好啊 ？Johnny， 你做带头好唔好啊？ 喂，早晨，早晨。 嗱，你带呢两位小朋友啊，一个 Walter， 一个 Ron，OK、okay?。 系因为我自己咧就系读历史嘅，咁其实咧你咁样样去做一个国民教育内容咁偏颇嘅关系，其实等于篡改历史。历史系一样好重要嘅嘢，历史如果你滥用历史，会发生咩事？就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咁样样，德国纳粹党就系靠佢哋喺历史上面不停咁样样将嗰个罪名加诸喺犹太人同埋其他佢哋外面嘅国家以上，先至可以令到纳粹党受害，系会挑起战争嘅。如果你咁改历史，唔系净系单单话洗脑咁简单咯。其实，因为系你如果你成个民族出现咗一个思考嘅问题嘅时候，佢唔单止系内部嘅问题，甚至系外部嘅问题咯，根本系一样好唔 sustainable 嘅嘢。我自己觉得啦，所以我就好讨厌国民教育，佢仲要咁样洗啲小朋友嘅脑。所以喺一个仲一个宏观历史嘅角度去睇，系一件好好错嘅事咯。我自己觉得系啊。 Ron， 你点睇啊 ？Ron， 咁佢话想洗我哋脑啊嘛， 系啊，仲要同一年班去洗、 啊，系啊， 一件几可怕嘅事。一年班系真系冇，一年班谂翻大家一年班嘅时候，真系一系就通街跑，一系就真系唔知做乜嘢。我唔记得自己一年班做过啲乜嘢啊。 阿邝永先话共产党唔会喐细路仔，但系佢错咗啦，估 佢唔会喐，喐细路仔系思想喐你啊嘛， 肉体就唔会喐你哋啊。 阿林小朋友啊，你可以插口噶，你知唔知啊？你唔好咁客气 啊。我就觉得咧，呢个中国无需呢个国民教呢个教材咧，真系好有问题啦。例如嗰个一党专政令到中国佢有无私同埋团结啦，呢、這个比嗰个咩多党轮选制呢个更加好咧。我就觉得咧，其实咧，我想问每一位嘅高官级嘅人物，甚至系每一位行政会议嘅成员咧，我想问佢屋企咧都系实行人系边一个话事咧？如果系一个人话事嘅话，如果系实行咗一党专政嘅话，咁我想问，如果嗰个人做得唔好嘅时候，咁系咪又到翻另一个人去上场去帮手照顾翻啲仔女，尽翻好嘅责任啊？呢个已经系多党轮选制啦。如果系实行民主制度嘅话，两个人都有权进行决定权嘅话，咁亦都系多党轮选制啦。咁我想问，点解唔奉行翻祖国嘅一党专政，令到自己家庭更加美好咧？ 基本上咧，佢哋话一党专政进步无私，多党派咁政党恶斗人民咁样法，不如咁讲咯。系我哋咧冇得选特首噶嘛？咁啊，一个特首衰咗一个，老孟董就衰啦。跟住曾荫权贪争，跟住而家整到个再衰啲，下一个特首咪仲衰。 系呢个梁振英仲要系唔听市民嘅意见，随手揸住一把拍子杯同埋支笔，仲要攞埋十大武器之手接近，系咪想令到我哋每一位市民听到意见之后就打我哋咧，打我哋嘅名，然之后打我哋咧？ 其实咧，如果我哋有 我想问 到有民主嘅话，就冇咁多人上街一七一嗰时。 英美国佢哋所有方面都比中国更加进步，咁我想问中国边度比多党轮选制嘅英美国家更加好同埋更加进步咧？ 我諗佢而家係用緊佢嘅經濟發展去嘗試去 justify 佢之前呢、這個呢、這個獨裁制度囉。 係啊，冇錯，就係因為中國呢個咁無私同埋文明嘅呢個國家呢，係完全係比唔上我哋嘅歐美國家，所以呢你話一黨專政點樣令到我哋中國係更加無私嘅進步呢？一黨專政又點會令到自己嘅國家更加文明呢？我想問， 其實唔會， 一黨專政係唔聽市民嘅意見，咁我想問點樣文明呢？ 其實唔會嘅，係會棘住你。你睇下蘇聯嗰陣時嗰個例子都係咁樣，你去到一個位，當你嘅經濟唔可以繼續上升，就會開就會出事㗎啦。你只要係嗰個經濟同埋政治入面太多嗰、那個turmoil 嘅話咧，係一定要變嘅，一係就上面變，一係就下面變。如果上面唔肯 reform 唔肯變嘅時候，下面啲人就會搞革命㗎啦。香港點解搞唔成？係因為仲未去到嗰個位咯，但係唔代表 冇錯，但係呢個問題咯。 好啊，嗱，三位， 多謝三位， 我想問下你哋啊，你今個禮拜會唔會去上街啊？ 唔會。 點解？ 因为我仲 细， 第二我唔得 闲。阿 Ron， 你系阿 Ron 去旅行 啊？阿 Ron 你去旅行？ 系。 阿 Walter 就细个头，不过阿 Jenny 就会去噶，中年就 唔系啊！我同阿 Ron 一样都系去咗旅行。 去旅行啊！弊家伙，我哋三个主场都唔喺度。 我嗰晚先翻。 好啦，唔紧要啦， 唔紧要。 唔该你啦。 我哋呢几日都会揾你哋倾偈噶吓，嗱呢几日 三个， 你哋几时走啊？你哋 星期二。 哦，即系听日走噶啦。 啊，星期三 ，sorry。 星期三咁啊，阿 Johnny 咧， 我都系。 O K， 好啊，咁啊，听日仲可以揾你哋啊。O K， 好，多谢多谢， 拜拜。 哇，佢哋去放假， 几开心啊！ 嗱，咁今个星期咧，啊呢个游行咧，我就觉得咧，如果我哋系爱护我哋下一代嘅，如果我哋要维护我哋家庭嘅核心嘅，你一定就要企出嚟，一定要上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哇，今年书展一定要扫晒啲写真漫画。 哎呀仔呀，帮我扫部数码收音机返嚟呀。 由7月18至24号喺香港书展都有数码收音机卖啦。手提数码收音机 DH2,DB348 数码收音机独家发售英国国旗限量款式，全部特价，想买就要快。 哇，书展咁大，唔知喺边度买噃。 湾仔会展贺运嘅 1BE32 上书局手作仔摊位嗰度啊。 新艺进文凭课程推出咗啦！读完艺进文凭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 想了解课程嘅详细资料同报名，可以上呢个网站 www.yjd.edu.hk。记得喺7月26号或之前报名啊！仲可以喺7月24同25号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嘅资讯日睇下添。 艺进文凭，我找到我的路。 吴克俭局长并冇去北京作咗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我觉得个反应系唔需要太强烈。 我哋好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嘅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6， 电话系1872111。 大伯未听电话之前咧，我想读两句呢个系文汇报今日嗰个系都系一个文章，几有趣。佢话咧，同样香港嘅国民教育亦应该帮助学生认识同埋认同国家嘅宪法，爱自己的国家，不能否定国家宪法和灌输。推翻中央政府意识啦！ 你可唔可以讲下人话？一句讲咪得咯，使乜读出嚟？ 嗱，我简单嘅就系讲咧，佢当你如果系反对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嘅，就叫做系灌输推翻中央政府意识，咁都得噶， 即系话你唔赞成洗脑咧，你就已经咧啊，就被洗脑啦。就被啲外国势力洗咗脑，吓！喂，我哋听到三个小朋友，嗱，真系唔系老中青，系嗱，有大学生喺英国翻嚟，喺英国留学嘅， 有中学生，两个中学生，一个中二，一个中一，有读呢、这个啊 ESF 英基嘅，有读本地学校嘅，就代表咗我哋嘅下一代。而呢一个下一代咧，系未被洗脑嘅。嗱、未被洗脑咧，仲可以培养一啲独立思考嘅人。但系你话如果推行咗呢个国民教育之后，我哋喺十年、十五年 之后， 或者五年后，你估我哋仲会唔会揾到好似阿 Ron 啊、Walter 啊、中年呢啲咁嘅小朋友咧？啊！除非你一早送佢走，一早好似啲高官、有钱佬咁，拱晒去读国际学校。如果唔系咧，就处境堪虞。嗱、啊，电话旁边有嚟自澳洲嘅 阿苏啊 ，早晨， 早晨阿苏， 早晨你好， 唔好意思啊，要你排队，唔好意思啊。 喂，千祈唔好咁讲啊，大班好支持你啊。我啱啱喺香港翻嚟，我今早先翻嚟嘅。 系。 咁其实咧就买咗你哋个收音机，但系我送咗俾朋友，朋友好多话听唔到啊，我谂真系要搞个台去咯。 系。 冇办法噶啦，即系呢啲新嘢就 咁啦。你哋俾人打压噶嘛，咁系要起身啦。 就嚟分分钟连个麦都俾人封埋，话俾你听。 所以更加要支持你咯。 多谢你啊。 好啦，对我哋家长关心嘅系呢个国民教育嘅事件，你睇翻 澳洲有冇国民教育？ 我而家手头上就有一本中国模式嘅书，因为我有啲朋友系 教工作嘅吓。 系咁，我自己本来系喺香港系老师嚟嘅，咁啊，我亦都有两个细路啦。咁啊，非常幸福地，佢哋逃避咗呢个所谓国民教育。 你够运啦， 咁我想讲下呢一方面。喂，见到咁嘅状态，梗系要走啦，唔走嗰个都系因为走唔。即係好難走嘅啫，我自己覺得，我個人 講翻個指引啦嚇， 係我講翻先，咁我自己就我，因為我琴日先攞到，我睇咗少少，咁個指引其實係好有問題嘅。嗱，我未睇曬，我只能夠就我自己睇過嘅。咁首先咧，佢就喺第一個嗰、那個即係、就是、最主要嗰個部分，係關於政治方面咧，喺中國嗰方面咧，佢就好得意。佢自己就話喺政治方面咧，中國由歷史開始就係有呢個民本主義啦、民本思想。咁呢個都 OK 嘅，因為佢都係由呢、這個即係、就是、孔孟之道咁一路講到以嚟，民為貴，社稷次之，咁都好。但係到咗社會主義嗰度咧，佢就好奇怪，佢講第二個 item 嗰度咧，佢講係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嗱，呢一個其實就係而家坊間好多抽出嚟嘅，特別係加強地作為討論嘅一個模式。咁佢咧就講埋曬啲好似你咁講不是人的語言啦。三者有機統一，四大民主框架。咁三者呢啲説話咁唔係人，唔係人類講嘅。不過咧，所謂三者有機統一就係共產黨的領導啦，呢、這個黨嘅共產黨啦。然后就话人民系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为一体。咁你会觉得除咗唔系人讲之外，仲要系完全同事实咧系完全违背嘅。咁你即系睇完之后咧，即系好难唔兴。我而家喺澳洲好冻，好冻，但系都好兴。咁又跟住嗰四大民主框架，咁亦都系坚持又系讲呢、这个有呢个完善嘅人民代表大会啦，多党合作啦，政治协商啦，民族。自治啦，话去打个西藏啊，打呢个新疆嗰啲少数民族嗰啲，梗系一字不提。总之咧，我自己就觉得老师做得非常啱，同埋即系啲同学仔做得非常啱，根本唔可能接受。嗱，咁其实冇问题嘅，因为我自己都好多朋友系好关心呢件事。我哋讨论过嗱，因为本书我未睇完，但系其实唔紧要，请你留意咧。如果即系各位听众留意下个参考书目。你睇完之后呢又系晕得一阵阵，因为佢嘅参考书目呢百分之有十九本，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部都系来自中国同埋中国嘅党啊，系各个省市或者系全部都系来自中国嘅一啲嘅参考书目。嗱，咁来自中国梗系得啦，但系作为一个教学模式或者研究报告或者一个教师手册，必须系有全面嘅有比较。你冇可能系参考书目系来自一个国家，仲要系全部系。我哋知道中國係冇呢個嘅出版自由啦，咁所以嗰啲咁嘅參考書目咧，你睇完之後又係暈得一陣陣。我知道你唔可以俾我好多時間，但我只係覺得，總之呢本 好多謝你打電話嚟，因為點解咧？嗱，你對比之下咧，我哋有一個叫黃國興議員咧， 佢 係完全 頭先聽住， 佢完全冇睇過嗰份嘢。佢就企出嚟啊，就代表咗工聯會啊，佢哋嘅立場。 就是支持这个国民教育。这些人你就可以看到他是被洗脑的。他根本都不需要分清楚。 我想你不要说他被洗脑了，他基本上是没脑的。 就是 可能还有 完全都不知道那样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人呢？我其实打了一个大问号的。因为他完全不是讲人的说话，亦都不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友，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仔女。共产党好多人的仔女冚唪唥喺晒外国，我自己喺外国我非常知道。中国香港嗰啲咩工联会啊，咩曾玉成啊嗰啲人，搞呢个中国模式啊，好多人啲仔女全部喺外国噶。 嗯。 咁所以佢哋唔系一个正常嘅人嚟嘅，因为佢哋讲嗰啲嘢同佢哋做嗰啲系完全相反嘅。我唔会用人嚟去形容佢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嗱，第一我再我唔要嘥你好多时间啦。我想讲，第一真系唔需要国民教育，公民教育已经足以 cover 晒作为一个正常人嘅一个正常行动。第二，我想讲爱国系非常自然而然嘅。我啲細路我冇要求佢爱澳洲，虽然佢澳洲人，佢爱或者唔爱我唔需要管佢。澳洲好佢自然爱，澳洲唔好佢哋亦都会，因为佢哋係有好大嘅 critical thinking。 我相信我哋要教育佢嘅就係有非常批判性嘅思考， 即 係 独立思考能力。最紧要就唔好似王国兴咁呢，总之阿爺话乜佢就话乜㗎啦，佢都唔需要你 嘅 问题 系爱国系唔需要人哋去教㗎嘛，国家好我哋咪爱囉。 同埋做一 个 好人 呢 已 经 系一个好嘅国民㗎啦，唔需要话咩爱唔爱国㗎啦。 好恐怖嘅成日老老实实，就算好多父母都唔应该爱㗎，因为你睇见报纸有啲父母 abuse 自己嘅细路。 呢个就天主教神父讲啦，就要正言。点 爱啊？ 听父母嘅正言。 爱唔系咁㗎囉，所以希望老师同埋同学都唔好。 多谢舒华。 应该认同佢爱国教育。 Okay, 好， 多谢舒华。 你 我哋电话旁边有徐先生，徐生。 哎，你好啊！ 唔好意思啊，要你排队，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塞车。我第一次打上嚟 call in 嘅。 系。 我就要讲下呢个罗范嘅讲法咧。佢今年佢话今年通识科嘅考试成绩咧唔错，证明中学生已经有足够嘅能力咧，成熟嘅思考佢哋嘅决定，所以唔存在洗脑。 嗯。 第一，佢哋讲紧嘅中学生已经头脑开始成熟。 嗯。 自己亦都能多少咧系判断到对与错。但小学生他们小，只能够在学校教乜就听乜，这些不是洗脑是什么呢？我有个比喻，又或者叫提议。提议香港的通识科呢，加入埋枪械知识制造过程，又或者加埋爆炸装置、炸弹制造，得唔得？罗范话中学生已经有能力取舍判断，那冇乜问题咯。如果照他那种讲法逻辑的就。人哋外国嘅国民教育咧，系合乎公平、真实、无讹嘅资料，先可以公开俾其他啲国家同埋自己嘅人民去认同或者质疑噶嘛。点好似佢哋咁嗰啲内容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咁夹硬执落嗰啲儿童嘅脑嗰度嘅，但求就手根本就唔理好丑啊，危害嘅社会。我咧，我仲有一句讲咧，就系全港嘅教师有好多咧。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的教师的。特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任教的老师。圣经就明文禁止信徒呢是说谎的，是罪例的。现在这个国民教育科的内容呢很多呢大炮都离晒谱的。那你叫他的教徒教师怎可以违反他们的信仰，夹硬要他们犯十戒车大炮来荼毒全港的学生呢？所以你不怪得天主教天主教会的团体啊， 圣公会都是， 是啊，循道卫理会啊，圣公会是啦，总之天主教团体和基督教团体呢都群起抵制，因为怎可以眼光光批，即是给老师呢是去犯罪来教那些学生的呢？我就是这个论点的。 好， 好， 多谢电话。 我们还有一位王小姐。王小姐，早晨。 王小姐。 早晨。 是。个电话断咗， 窒啦窒啦。 条嘅小朋友咧系好叻，好勇敢咯。好多谢佢哋咧，同时希望佢哋注重身体健康啦。我同家人咧都好支持佢哋嘅行动嘅。咁我想讲，政府究竟发生咗乜嘢事？用纳税人嘅钱黑箱作业，私商受受咁出埋啲咁嘅教材，咁令到市民去担忧。咁我其实咧觉得嗰个财政司同埋吴克俭咧都应该喺呢度作一个交代咯。咁啊，市民认为有错啊，唔好嘅嘢啊，要求政府去改啊，咁有乜问题先？咁啊，罗范即系话，无论嘅政府做错乜嘢事，市民系咪应该叫停都 即系唔应该叫停不得已，仲要将错就错，改变生活嘅形式去就政府嘅错呢？咁民失霸道，咁呢班人啊，我哋除咗叫佢下台，仲有咩其他办法呢？这个垃圾政府真系令即系太多地方令市民疲于奔命啊！咁真系我哋觉得都太攰啦，成日 咁你会唔会上街啊？今日星期日。 当然会啦，全力支持嘅。 呼吁多啲朋友上街，因为呢个系牵涉到我哋嘅家庭核心价值，又牵涉到我哋下一代 嘅，好几代啊！即系整个中国嘅兴衰就系喺呢度噶啦。 好啦，多谢电话吓，电话旁边咧有位霍生嘅，早晨啊，霍生。 霍生早晨。 啊，早晨早晨啊，大班啊，麻哥， 林伯， 林伯系，整个。 我咧就头先打嚟咧，就啱啱听到你哋同阿谭耀宗嘅对话啦。 系。 咁我其实咧就希望你问一问民建联咧，佢哋嗰啲咁嘅大佬级啊，唔好讲嗰啲鱼虾蟹啦吓，啲嗰啲鱼毛仔啦，啲大佬级啊，佢哋啲仔女啊，或者子子孙孙有冇喺外国学校读书 咧？我记忆所及咧吓，嗱，我哋可以话俾你听，曾玉成呢啲子女咧就喺外国读书嘅。 系啦，曾玉成 程介南咧， 加拿大噶啦。 程介南啲仔咧都系喺外国读书嘅。呢个苏锦良啊，啲仔女又喺外国读书嘅。而佢自己都系加拿大回流嘅。 我就系想问一问阿谭耀宗啊，佢自己。子子孫孫 呢個呢佢就好少，譚耀宗呢屋企啲嘢呢就好少人知嘅。 咪囉。 咁不過呢梁振英佢個班底所大部分嘅官員行政會議成員下一代呢都係喺外國讀書嘅。 系嗱，我咧就以記憶所及呢，我記得嗰陣時啊羅范昭芬佢咪推教改嗰啲嘢嘅。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係你哋問佢定咩嘅，嗰陣時啊仲係封商台嘅，佢自己承認自己啲仔女已經送咗去外國讀書，正推教改喎。咁樣其實佢自己對自己嗰啲， 其實呢個同偷步買車啊， 係 冇分別㗎。 即係佢自己， 因為知道要教改咧，就自己行先啊嘛，你明唔明啊？ 認同都。 大巴证明你冇读 好 啊！ 我哋今 喂扬为中用啊嘛，可以系啊。 时间到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